作。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前宣布，华府将会禁止中国电信等四间中国公司提供往返美国的电信服务。英国政府亦宣布限制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另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92点，升136点，成交金额2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2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9.5升7.5，阿里巴巴291.6升6.8，美团点评269.4升4.4，中芯国际20.3升5毫，中国平安82.8升1毫，小米集团22.8升3.5，恒生中国企业99.92升6.8，比亚迪130.4。比亚迪最新是130.6跌3.7，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995，瑞士法郎8.472，澳元5.489，加元5.859，新西兰元5.116，欧元9.074，每百日元对港元7.3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2。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2点，升15点。港金现价报17,62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16美元，卖出1,90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太子道东啦，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去到九龙入口咧，仲系有车龙嘅，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喺新界啦，象鼻山路去翻荃景围，近住荃锦交汇处咧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象山村。另外荃湾路咧去九龙方向葵芳一段咧亦都系塞嘅，龙尾排翻去荃湾西港铁站。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就是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知识。 这个世代大家玩社交网络好喜欢将一些东西 share 开去，但是 share 又是不是一定是好的东西呢？ 现在 Facebook 就会限制了你用 Messenger 分享的次数，其实就想提醒你 share 之前麻烦你想一想，不要发布一些错误的信息。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阿摄知识会社。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有他了，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多谢。 灵魂说你就要离开村庄，我们就怀念你的微笑，你的眼睛比太阳更明亮，照耀在我们的心中。 你放心啦，呢只歌呢 喂， 唔系讲你噶， 喊到一点啊！ 人哋歌词里边话你的眼睛明亮像太阳、哦，你只眼睛唔会像太阳噶。 我知道双眼皮噶啦， 系啊！ 喂，你唔可以咁噶，你咁样我离条噶，我要嗰啲咩避眼神啦、啊，唔望你哋两个嗰啲噶咯，要十点五十一分啫， 梗系啦，有咩延续得过吓？悲伤的延续 噶，就要拍嘢啊！ 系啊，咁啊，先讲早晨先。 早晨，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 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即系都要大大声咁讲啊！即系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Happy Friday， 早晨。 我俾你每个钟头讲一次，咁你可以讲三次。 你唔想讲嘢住啫，你就眼红晒咁想点啫？咁样。 我 OK 噶 ，OK 噶。系啊，我而家全神贯注啊。系啊，你红唔红？ 红哥，红哥。我都要攞 份 红线吹 一吹 只眼。喂，咁今日系last day 啦嘛。 系，今日咧就阿祖咧就系最后一日咧就系主持《风骚快活人》啦， 系啊，咁所以今日咧都会好特别噶。 咁点啊？直播歌啊？ 系啦，我都好、啊。其实我哋可以俾个唔系呢叫咩？ 系啊，系啊，衰人啊！ 我哋可唔可以嚟个音乐说嘅 pre show 咁样 啊？ 全部都变成咗咁啫， 恨到啦，等咗几廿年啦，就要我流嗰半滴眼泪。讲咗噶啦，我想潇潇洒洒咁样上机噶嘛。 我哋做咗成咁多集《寻找快乐的人》，想知佢流眼泪啦，佢就知人哋有啦，佢自己唔喊真系系咯。 其实又唔使太伤感嘅，我又唔系死，我又唔系点，咁拜拜嘅，就系咁。但系我只不过系会转节目啫，咁所以咧，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到我节目。 因为咁，你喺大气电波里面应承我哋，如果可以嘅话，容许嘅话咧。当我哋 请我哋翻音乐说， 一来请我哋音乐说， 已经系； 二来如果我哋边个放假，你翻嚟定我哋其中一个位。 呢啲唔系我话， 我知话如果许可，我先都讲咗噶啦。 我又帮你啊，真系。 都应承咗先噶嘛，有嘢要系咪先？ 要我应承好简单嘅啫。 牙齿到眼泪洗 啊！系啊，因为其实呢四年喺风骚系真系好开心嘅，咁所以同呢两个人又夹得咁夹，咁所以咧一日風騷，一世都係風騷，走唔甩噶啦。 但係咧，我頭先翻嚟咧，我都好了解我兩位拍檔。我頭先咧，隻眼雖然望住佢兩個，我就問咗個問題。 咩啊？ 但其實我真正問嘅目標唔係嗰個人嘅，我話。昨晚瞓唔瞓得着啊？ 哦， 跟住几快有人冲出嚟答瞓唔着，跟住我同阿祖讲系，我都唔系问你，我其实真系想问桂花田，肯定系佢瞓唔着嘅就会， 佢系瞓唔着，我仲话我瞓得好好，同昨晚开咗支香槟咯。 吴家田， 咩啊？ 做咩事啊？ 咁不又再嚟一次呢啲咁嘅日子，咁梗系瞓著啦，系咪先？ 你呢啲日子好耐冇嚟过系嘛？ 四年一次死啦，大佬！ 咦，系，即系大家似奥运咁样。 四年一次，你知唔知点解啊？广播同汤主任系啱嘅，你结婚嘅日子都系四年一度噶嘛，系咪先？嗱，而家四年一度，我就要走啦，咁样。 我而家拉埋曾志豪同我一样嘅。 其实啲汤主任都差唔多嘅啫，系啊。我个伤感程度咧都冇咁高噶， 因为咧你冷我 系啦，因为 佢算几热情噶啦，今次 好热情奔放噶啦，我今日特登着到咁靓翻嚟， 我都系有我份人咪化咗妆， 你又真系睇唔出咯。 你我你眼有事啫， 唔系我挨型住咧就系，即系如果大吉利是讲， 我会死噶啦，系咪？ 唔系 影 埋 张 相冇得再影。 唔系你行先一步咁解嘅啫嘛， 点啊？咩行先一步？即系下一个都 冇人知喎，而家呢个世界。 唔 係， 唔止呢個世界，所有嘢都係今日唔知先嘅事㗎嘛，所以我哋應該要好好咁樣去開心，多謝 係 啦，所有嘅聽眾咧，即係尤其是呢個禮拜我哋宣布咗之後啦，喺好多網上面嘅平台啊， 海量嘅留言啊， 同埋喺街每一個好多嘅聽眾，從來都冇試過咁熱情㗎，即係可能有陣時咧，我哋預 收埋 啫，係啦，佢哋都會收埋啲，哇！呢個禮拜聽眾係捉住手啊！點解走啊？唔好走啊！點樣即係嗰樣嘢呢、其實係全部都收到嘅。咁但係我哋活在當下啊嘛。 係 咯。呢三個鐘頭我哋咪開開心心咁過咯。 不如我哋今日玩超級無敵古歌仔啊！係我又播一隻啦，係啦。咩歌嚟嘅？ 我第一句古仔應該唔係，我頭先係想估此事故人來，死咗咁樣。 周華健， 有周華健啊？ 頭先邊有有啫？ 有啊，晨光啊， 播咗， 係咩？佢播邊只啊？ 沿途有你咯。 哦，咦，我播呢只普通話版嚟嘅喎。 哦，好啊， 係啊。 咩啊？花心啊？ 其實不想走喎。 哦，其實不想走。 哎呀，你覺得唱得幾好啊？真係。係 喎，練個歌，人哋歌王嚟嘅而家。 係啦，嗱，準備入咯。哎，仲未嘅，又呃我，阿华健都唔 friend 嘅。佢唔系一嚟就唱。 系咯，好似未嘅未。 入噶啦，入。 系准备，哇，咁耐啊，佢个前奏。 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才会想与你联络。然而谈得清，说的爱不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怎么会不懂我？怎么会不知道？心是脆弱，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其实不想走，是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不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渴望今生一起度过，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你要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但我覺得咧，上天都係眷顧住我哋呢位拍檔啊，黃耀祖嘅。頭先佢同我哋講咗，佢琴晚咧一個咧真係 好驚險喎、 啊！嗰啲叫咩咧？即係猶如高山咧，180度嘅大轉折咧，都不妨將你呢個幸運童子嘅啊遭遇同我哋講下喎、啊。真係 有幸運， 仲唔幸運啊？佢呢個真係幸運喎、啊！ 童子得唔得？ 童子都得。 我自己中意番子多啲嘅，大啲啊！ 再唔係出埋蘇娃都得嘅，晚子都得啊！ 但呢個咧，我覺得真係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因為話說咧，琴晚咧我就係食呢個週年紀念飯嘅，就 okay, okay. 延遲咗，因為上個禮拜咧on show嗰陣時就係嗰啲週年紀念嘅咁樣，咁啊大家夾咗時間就琴晚去食啦，就 book 咗一間咧喺中環嘅餐廳。都名貴㗎，係啊，都貴嘢嚟㗎，咁樣咁即係十二年啦，咁啲錢都要俾。 我哋今日絕對係唔會嘲笑你嘅炫耀嘅，你即管講啦。 但係呢個咧，我今次真係值得炫耀啊，因為咧我本身係 book 咗七點嘅，六點九咧就收到咧就係餐廳打電話俾我，就係話咧你哋唔好嚟啊咁樣。佢就話原來咧，琴日佢哋開記者招待會，即係阿張醫生嗰陣時咧，就話其中一位確診嘅朋友咧，就係喺上個星期六就。直情係我本身就係嗰、那個 book 台嗰個位啊， 唔係 book 台嗰位，嗰間餐廳咧喺上個星期六咧，佢哋就有一位琴日確診咗嘅朋友就去過食嘢。 係 係其實上個禮拜六咧就係、是、我正日嘅周年紀念。 哦， 其實如果我係冇 show 嘅話咧， 你就去咗啦。 我已經係同一日同嗰個人 會喺嗰度一齊食飯咯，同一間餐廳入邊度食飯咯。但係佢就話已經確診咗，咁佢哋就會間餐廳我唔知道會 close 幾耐啦。但係就話今日一定會 close 噶啦，所以你哋唔好嚟啦。 消毒啊，嗰樣嘢。 但我心裡面真係覺得咧，即係嗰件事真係哇！ 好近啊！ 我避過咗兩劫啊，佢正日on show避開咗。琴日如果你話佢去到門口入去坐低埋先，俾人阻住就唔得啦。 約咗七點九，唔係約咗七點鐘六點九，即係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前佢先確診。 同埋其實就算我正日我避得到咧。其實我係可以喺禮拜日、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嗰度去食飯噶嘛，係咁啱就話，咁不如其他日子有其他嘢做，唔好咁急啦，就禮拜禮拜四啦咁樣。哇，就係咁樣，我就真係同呢一個確診者完全避開咗咯，可以。 都所以咪話你幸運同志咯。 係啊，幸運同志啊。 嗱，你諗下，嗱都係交啦。嗰、那個響樂團，人哋大佢就少，又避開咗。就算開會，人哋前面吹奏，佢就係後面嗰啲後勤行政， 行政 都又叫做隔開一格， 又避咗， 幾好啊！如果唔係，你又要去買多次篤手指啦，真 係。篤手指買咗可以篤兩次， 我係咪可以篤兩次？ 係啊，有兩次 㗎。我都啱啱想阿田一定話好抵，可唔可以俾第三次我篤啊？ 我就 send 咗相俾你。嗰個真係要而家即係呢個我自己嘅體驗咧，就係 擺喺屋企至安心係嘛？ 係啊，咩叫做？一个 new normal， 我哋成日话冇 新常态， 系一个新嘅常态，就系咧，就算你几小心都好啦，除非你真系选择绑住自己，完全唔出街，但系有阵时少少社交、少少生活或者工作嘅需要，其实你都要出街噶， 冇错， 有啲嘢咧。好似真係唔會 100% 你完全避到啊，唔係就係話戴口罩，你保持住一啲衛生嘅習慣啊咁樣，即係呢一啲你點都估唔到㗎，係咪？ 咁結果你去冇得去嗰間餐廳咁點啊？ 屋企食咯， 梗唔係啦，揾間仲貴㗎啦，梗係，梗唔係邊叫炫耀啊，真係啊！ 我哋忍住， 係啊， 今日你戴曬， 喂，係啊，係啊，但我想講咧， 仲貴啲啊，真係，有錢你真 係。其實咧，唔好以為你有錢啊，有位啊， 係啊， 你 有 face 係嘛？ 冇 face 啊，呢個 真係。好爆啊！而家個市道 係啊，即係都係同級數嘅餐廳啦。其實嗰間餐廳出咗名㗎啦，即係因為琴日有開名就話佢哋嗰個確診者又去到置地嗰間餐廳度食嘅。咁我即係咁周年啊嘛， 係咯係咯係咯， 一個係咪叫一個甲子啊？十二年 啊，係啊 係啊， 六十年先係啊， 一個隊 啊，如果你一個甲子嘅話，我就好驚你㗎咯，你真係天生同老㗎咯，六十年啦喎，係咯， 十二。咁食好啲咧，即系都揾翻同等級噶啦。哇，有啲咧，即係佢係有禮貌嘅，但係都話俾你知咧。 唔好意思， 今日敷咗啊，你可以嚟 walk in 噶。 哇，犀利喎！ 敷咗咗即係 walk in 嚇。 係啦，我又問呢個問題啦。 即係搏一搏咯。 唔係，佢就話如果有人甩底嘅話，咁你咪有台咯。 係啊，即係執漏啊。其實佢講得好聽啲咋。 真係去到執死雞。 係，其實佢應該話先生，你可以執死雞。我哋先講英文啊。You can go to a pig dead chicken， 係啦 ，dead chicken 咁樣就得啦。咁樣哇， 所以其實都真係 市道暢旺咗。 市道暢旺翻咯。 三間之後先至去揾到你， 係啊，都 OK 嘅咁。 係咁有冇啲咩好浪漫啊、温馨嘅對話咧？ 同埋嗰啲點？我想問啲高級餐廳點樣夾板？ 哦，冇夾板喎， 係咯， 台同台中間有好遠嘅距離，應該係多過1.5米。 遠唔遠過吹奏單簧管嗰個距離？ 哦，咁梗係嗰個就 係啊，嗰個 密啲啦，嗰個就 係 啦。 因為琴日見到啲人講到又話咧，又會激起一股嗰個咩氣流啊，又唔知咩20米定20公尺咁樣，好誇張噶 嘛。 係喎，咁琴日點啫？你有幾浪漫啫？ 咁食餐飯。 咁有冇收禮物啊？ 冇啊。 有啊。 你有冇買啊？ 咁你又係冇準備， 你又買啊？ 我 有，你又唔買啊？ 我準備咗，我準備咗。 係咪就我哋上次嚼佢嗰次啊？即係人哋有買，佢冇買 嗰次。上次係聖誕禮物。 上次係聖誕啫咩？ 係啊 係 啊。 唔係啊，上次係嗰個係。讲咗唔送礼物去送 情人节， 系咯， 咁我未知啦， 系有 时系 唔住咯。唔系我一早，但我未收到礼物喎，今次 系咪？ 我讲咗我要一个枕头，因为我都系嗰啲实际嘅人嚟噶嘛。 诶，攞嚟用啊！佢反而有两个膊头，两个膊头。 我真系唔想揽住佢嚟瞓啊！我话俾你， 唔使揽个枕头，枕嘅啫嘛。 系啊， 攞个头顶落去。 我唔想同佢同床异梦啊！ 都唔使嘅，你挨挨蹦蹦得噶啦，真系。 咁冇啊，即系我话要个枕头，但系未有时间去买咯。我边有时间？ 咁都要揾你试啫嘛，你唔可以话自己未收到。 佢有冇安慰你噶？ 安慰我咩啊？ 即系譬如话安抚你，你就要离开啦。 唔好做啦， 系啊。但系佢好开心啊。 其实你哋两个都系嗰句，你哋唔好讲到我冇得捞咁先得。 唔系你冇得捞呢个光。位啊嘛，系呢一个时段呢个岗位啊，听日我都唔喺度。 咁啊，我都系。 转到夜晚，大家记住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十二至一音乐说，花咗好多心机噶。 当然知啦， 都系嗰句风 show 咧，其实 要離開呢一個崗位咧係唔捨得嘅，即係自己。 咁你咪喺度 sit in 咯，下個禮拜一。 唔得啊，直播室坐三個人， 有限聚令㗎。 喺對面隔離房咯。 咁佢 sit in 嘅角色係咩？我知啦，我幫你，我幫你拎嘢，我幫你攞碟咁樣。 你想繼續慣咗呢個習慣咗？ 但係咩？你又問，而家問你唔係話風頭火勢先講嘅咩？ 係咯，留翻啲咯。 風頭火勢我哋自己講你啫嘛。 唔係佢都會講我哋㗎。 咁如果唔係你哋兩個講，咁我唔講㗎咯。我而家講咗就 係咯。啊，嗱，留翻啦，留翻啦，又聽只歌嚟聽啦，係。 最後一隻歌， 你講埋佢啊！ 又嚟 today 啊！我哋要提一提大家，今日我哋有啲特別安排噶嘛？ 今日有咩特別安排啊？ 12:00啊！ 好曬啲嘢喺度做咩啫？ 我哋有 全靠你要提我啊嘛！ 咁從來都係噶啦，你哋兩個自己啊， 有邊個嚟提我？ 生性啲啊！話俾你知，冇我幫你哋執尾噶啦。嗱，記住，話曬都係壓軸巨獻啦，係咪？我又要離開啦，係咪先？阿 Gigi 都唱埋啦，係咪 ？Today 添，仲要係 Today 要離開啊！ 所以咧，我哋12:00嘅時候咧，有個特別嘅行動。大家可以在网上面度睇住我哋 Facebook Live， 到时睇住我哋 Live。哎，我觉得今日好似咧以前中学毕业咧，翻到校园度写纪念册咁样。 使唔使嗰啲姐大堂、姐班房、姐走廊？ 下一只，下一只，下一只，下一只。 曾经每一天相约就未离去，陶醉你的故事，互相勉励去追。曾经望着天。临别说起，亦笑相对。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才承诺再。 是咯，不是你喂，还点都是呢，今天都没有心机讲其他新闻。不如呢回顾一下呢，我刚才真的讲开。你有没有印象你譬如那些毕业礼啊，以前中小学啊，可能写纪念册那些日子呢？ 有啊。 是怎样的？ 我中学不是小学呢，那段时真的写那些万里长城长又长。 是啊是啊。 记得 M, 记得 E, 记得 M, 记得 M, 那些的。小学写那些的。中学呢好澎湃的。我到那段时呢不是写纪念册，是纪念簿啊。 纪念簿。 那本书那么厚的。哦、所以呢你就要譬如阿桂花田向我的朋友呢是给了本簿我之后呢，跟住我就会写。我一写写呢是十页廿页纸， 即 系 好似 回顾， 系啦，跟住其实都唔，其实嗰阵时成日上堂已经传纸仔噶啦，即系可能惊冇得再传纸仔就写好多，跟住咧就会将我自己写嗰 part 咧就攞一个嗰啲卡通胶纸啊，咁啊黐住晒三边咁样咧， 哦，即系等佢自己拆封咁 啊，系啊， 好似有，我都有印象啊，有啊有啊有啊有，我有印象，但系我印象中咧系女仔做呢件事多啲嘅， 唔系噶，我哋男仔女仔都写噶，好感性噶， 唔系啊，女仔 晒人自己嗰啲 B B 相。系啊， 我印象中有女生试过封边嘅，男生就冇嘅。男生帮 写胶纸咯， 系啊，因为个感觉好似好宝藏咁样 啊。因为有时到你写嘅时候，你又写人头八卦噶嘛， 你 又 会有会有会啊， 唔系黐实佢啦。 以前我见过啲人纪念册嗰啲就净系攞啲嘢黐住佢个板咯。 系， 但如果你封边嗰个又再好珍贵嘅，有 好多页纸啊，都唔知哇咁细个已经系口水佬咁多嘢讲。 中学阶段写得多啲嘅， 系啊，中学阶段 嗰阵时我中学阶段。我就试过画公仔俾人咯，咁咧仲要系对住张相咧嚟画咧，嗰阵时即系。暗恋一两个女仔啊嘛，咁你画得咧零舍用心机啦， 已经咁滥噶啦，嗰时暗恋一两个女仔， 因为一两个意思，第一个咦失败咗，主要暗恋第二个先， 其实呢个都好值得暗恋啊， 但系都讲 暗恋啫， 都系暗啫， 冇明爱暗恋。 但系中学实在点及你两位前辈啊？ 又咁讲， 唉，喺呢个爱情嘅岁月里边，系咯，你两个 开花，哇，直接去到 一个开花，一个结果，你两个周围玩到咧，真系我喺你哋面前啊，真系小学鸡就咁讲，所以我就净系不停喺度咧，即系暗恋咧，咁啊画你啲公仔啊，画张相咧，唔知点解画得似。跟住咧，佢哋就会唔系啊，嗰、那个女主角 都 觉得似啊， 咁唔系点答啫？唔似 啊，再画过啊，咁啊， 唔系啊，佢可以唔理我噶嘛。 其实佢都系敷衍你啫，话画得好似，嗱，仲有下一句咩？ 唔系， 跟住 你知唔知跟住点啊？大家都排队叫我帮佢画啊！ 哦，即系叫俾啲写挥春 啊，写挥春一样啊，系啊。但你谂下，由于其他啲唔系暗恋嘅对象，我梗系冇理佢啦，咁样。 咁你买只猪俾佢 啦。系啊，但系呢个即系你话，如果你回忆起呢啲告别嘅日子啊，咁样，我哋唔会问你噶，你冇啊嘛。 我冇啊， 你一早告别咗咯。 我喺小学有咯，小学嗰本纪念册喺度咯。 你告别尖东嘅时候，你冇写纪念册咩？ 可能系画 graffiti 嘅嗰阵 时咯。咁你演艺咧？演艺毕业有冇再？ 有噶，我哋有一条叫星光大道噶。 点啊？点玩啊？ 就系嗰啲低班嗰啲师弟师妹咧，就攞手围住条桥咧，俾你穿过，就祝你有个美满嘅前途咁样咯，都劲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和新加坡达成双边航空旅游气泡协议。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由于已经进入秋冬，如果在两地商讨期间本港疫情出现反弹，有关措施谈得成的机会就不大。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根据本月头两星期的感染数字，大部分是群组个案，有不足十宗是独立本地个案，这些群组或者獨立個案幾乎全部找不到源頭。新加坡過去十日基本上沒有追查不到源頭的個案。他說相比之下，病毒輸出往新加坡危險性較病毒傳入本港為高。本港和新加坡达成双边航空旅游气泡协议。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期望未来几星期两地政府可以落实有关安排，定出通航时间表。姚思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安排落实之后，相信首先会吸引到急需前往的商务或探亲人士。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宁在同一节目说，新加坡每年有大約40多萬人來港，香港前往當地的人更少，所以相關消息公布之後，對旅遊界來講沒有太大驚喜。他說相信最開心是兩地往返探親或者需要做生意的人，希望協議可以盡快落實，下一步被香港和其他地方再達成協議，例如泰國、日本等，又希望本港和內地可以盡快通關。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马仲仪说，据工会了解，马加烈医院除了顾问医生之外，副顾问医生、住院医生等员工近日都收到医管局的信件，说知道他们二月曾经缺勤，要求解释原因。他引述其中一名二月在马加烈医院放射治疗部工作，现时已经调往另一间医院的员工向工会表示，并没有参与二月的罢工，但系同样收到信。马仲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质疑医管局刻意出信，制造分化和寒蝉效应。他又话知道有些员工已经回复人事部，表明当时有翻工，但不清楚医管局是否接受解释。医管局早前说一直以合情合理和合法方式处理员工缺勤问题，在收到回复之后，局方会按照法律意见和人事条例公平处理。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相隔一日之后再度回落至双位数，并时隔17日后单日再次录得少于50宗病例。南韩的总感染人数突破25000人。韩联社报道，新增的41宗个案，大部分来自首都圈仁川市夜店。 首尔市一间医院、京畿道亲友聚会等多个群组感染疫情继续蔓延，当局提醒民众，虽然政府已经下调防疫级别，但是疫情仍不能掉以轻心。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7点，升204点，成交金额3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4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50点，跌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9.5，升7.5。阿里巴巴293元，升了8.2；美团点评268.6，升3.6；比亚迪190是129.1，跌了5.2；中芯国际20.3，升5毫；小米集团23元，升5.5；建设银行5.41，升1.5；中国平安83.3，升了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8，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3，人民币6.725，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系1.17，欧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3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7,62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12美元，卖出1,90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啦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一段车多。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有坏车，咁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马鞍山嘅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老围一段咧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漫画代表作之一《风云》，唔单止改编成电影、动画、舞台剧，嚟紧喺邮票上面都见到佢噃。 因为佢邮票缩得好细，自然我又觉得唔可以有好复杂嘅画面。 想知道马荣成先生点样将《风云》嘅经典摆入邮票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由子龙主理嘅慢动作啦。 大家好啊，我系马荣成，记得留意子龙嘅慢动作。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贵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牛火势，系啊，今日系啊早早嘅最后一天，风骚快活人，所以我哋今日嘅风头火势都整嚟一个特别篇，系我哋三个歌字讲下佢，系啊，佢亦都讲下我，我又讲下佢，系因为我哋真系好开心，好高兴认识到我哋呢个朋友，亦都有呢个拍档，而呢个拍档对于黄耀祖嚟讲都系佢系边个？佢系曾志豪。 喂，等阵先，咁一间个次序，你继续压你啊！哦，系咯， 我压你啦， 系啦，如果唔系佢冇机会反驳你， 你有你嘅道理啱啊！ 哇，要讲黄耀祖咧，我都手杀夫长，费杀思量咧，点解咧？喺寻找快乐的人里边，我哋都挖开咗心出嚟咧，都讲咗好多噶咯。不过如果你话咧，要喺呢一个离别时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嘅呢个时刻，我仲有啲咩印象喺个脑海里边咧？其实最深咧，应该就系咁嘅。各位听众，你知唔知啊？我曾经好惊佢嘅，系我真系曾经好惊佢。到而家点解唔惊咧？因为佢听日已经管唔到我啦。咁样点样惊法咧？你真系唔知啊！各位听众，有一轮咧，就我都要承认嘅。你知啦，我翻工时间咧就经常都咧系处于大落后嘅阶段，迟到就迟到啦，系冇错，即系迟到系。不过都喺开麦前翻咗嚟，但系都系好迟。你知唔知翻到嚟直播室咧，我每次都好惊嘅，因为佢已经坐咗喺度，佢系好早就已经坐咗喺度，佢仲早过住喺乐富嗰个桂花田坐喺度，咁都要攞佢出嚟蹬一蹬一脚先。咁跟住咧，你见到佢咧，嗱佢又衰，佢成日咧目无表情，又或者咧佢又成日要顾住一个咧，佢系一个。即系绅士咁样嘅态度，又或者可能喺佢心目中，咁你几廿岁唔通我闹你咩？于是乎咧，佢个样咧成日都扮到冇嘢咧，佢仲要点样？你知唔知啊？我好迟先入到嚟啦，跟住佢望住你，佢仲会好真诚咁讲早晨。但你明明 feel 到佢个样咧，好似系想攞把刀咧捅你咁样咧。你知唔知嗰一刻啊？就好似琴日我哋喺呢个演技大爆发里边咧，尝试扮演就系话迟咗翻屋企俾老婆闹，然后要扮诚恳，但系最后扮唔到，冇错。就系呢个咁嘅过程，好惊嘅。你会见到佢，仲要咧，佢如果再黑面多啲咧，佢真系会唔出声。佢索性望一望你咧，跟住就继续睇报纸。哇！每次我见到呢个场口咧，我都会知道大件事啦。咁但系你话呢一种嘅相处咧，系咪好事嚟嘅咧？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点解咧？佢自己就话佢唔中意同佢个伴侣嗌交啫，我中意噶嘛。要有嗌交咧，其實先至會有溝通啦，同埋你先會向前行到一步嘅。我哋咧即係三個人咧，我冇同佢單獨嗌過交嘅，好似冇，應該冇嘅，單獨冇嗌過交嘅，因為我盡量都唔想單獨見到佢，因為佢個樣咧，佢又好驚，佢一間又講啲好認真嘅嘢。咁我哋三個咧有幾次好嚴重嘅，但係都唔叫嗌交，因為佢係真係佢会话佢冇大冇细，佢就咧将佢觉得你哋做得唔好嘅嘢咧就讲晒出嚟，然后你知唔知去到最尾咧，即系个感觉你会觉得佢真系好认真、好上心，系啦。如果你话咧第一系觉得黄耀祖你会有啲惊佢之后咧，第二个咧你就会觉得你个人又唔使咁上心噶，真系。你知唔知有阵时咧，我会觉得咧风骚唔系得一个大妈，系有两个噶，佢两个加埋咧其实就系广播到嗱嗱嚟噶 ，double 嘅，即系一个嗱，另一个都系嗱嚟噶。因为咧，你唔好睇阿祖咧，南文老狗咧，佢真系太过细心，细心到我惊噶。佢又会照顾你，佢真系起居饮食咧，你争啲出 show 咧，佢话你有冇衫，你冇嘅，我借件俾你好唔好咁样。佢又唔知道我高过佢啊嘛，成日都要逼我否定佢件衫嘅尺寸。佢冇机会开咪住我，你单先讲啦，真系。但佢真系呢个位，佢真系好细心，又会好关注你，好多一啲即系细节嘅情况咧。所以你话究竟礼拜一之后咧，当然我哋知道嘅。你话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咧，佢都有好独特嘅价值。咁唔会有话边个咧不能取代边一个嘅。但如果你话下个礼拜开始咧，究竟会有啲咩唔同咧？可能就会少咗一个对你由头到脚都真系好似好关注、好细心、好照料，同埋佢真系咧好唔介意任劳任怨咧，将啲工作孭起身。啊！我话任劳任怨可能都唔系好准确，因为佢有几次佢都话我顶唔顺噶啦，你哋如果两个再唔做嘅话咧，我唔做噶啦，我爆噶啦咁样。所以咧呢一位都系一个非常真心的好人嚟嘅，系啊。 咁啊，我哋希望佢一帆风顺啦。好似佢话斋，佢只不过唔喺十至一嘅呢一个时光里边咧，唔喺呢个时空里边出现啫。佢依然都喺咧香港电台第二台里边，同埋我哋咧都系会出去打搅佢嘅，睇下佢仲会唔会可以喺唔同嘅场合继续保持佢呢一个广播到大妈嗱嗱嘅嗰种照顾嘅精神。不过到时希望佢唔好再闹我啦，因为如果嗰阵时迟到嘅话，应该都唔会再影响啲咩工作噶啦。唉，好啦，我讲完啦。风头火势嗱，呢、这个女子又唔同啦，人哋都瞓得着嘅，嗱佢瞓唔着，人哋未喊咧，佢系喊先，佢啊仲话要爆好多咧，佢同佢两个人私底之下嘅一啲秘闻啊，唔知佢会有啲咩？啊，应该咁讲，唔知佢可唔可以顺利完成到佢呢一 part 咧？如果中间喊嘅话，我系绝对唔会帮佢嘅，我会由佢自己哭于大家面前。佢系桂花田， 我又唔系大爆嘅，不过讲下啲生活点滴，咁啊，希望大家了解下我哋平时生活之间系点样啦。咁啊，唔系点样去睇我呢个拍档啊？嗱，今日风头火势咧嘅特别版咧，系我谂出嚟嘅，因为我唔系几相信咧嗰啲叫离别系为咗下一次再聚，所以要讲讲我呢位识咗十年八年，但系做咗拍档四年嘅朋友啊，黄耀祖啊，系少有好快咁样成为我朋友嘅，认真啦。啊，年纪越大咧，朋友啊越少嘅，啊，因为咧你系唔会再想嘥时间去应酬啦，揾啲只系吃喝同你吃喝玩乐嘅朋友。嗱，虽然我哋未至于去到深交，即系意思识咗几廿年嗰啲，但系我哋都冇乜嘢咧嘅忌讳啊、家事啊、心事啊，我哋乜都可以讲嘅。啊，点解？因为大家真系攞个心出嚟交朋友咯。嗱，我哋咧成日喺节目咧都讲佢好炫耀。啊，认真啦，又唔使担心，唔系唔系真系讲你真系好炫耀嘅，佢真系一啲都冇架子，唔会扮大牌嘅。阿祖咧都几谦卑嘅，啊，佢仲好照顾我哋呢个咧，即系我呢个又是我啦，呢个悭家嘅拍档啊。好多时咧，我哋出去啊搭的士去食饭嘅时候咧，佢又会争住俾钱啦。啊，食饭嗰阵咧，如果要夹翻嘅话咧，佢又唔会要我夹大份嘅，分分钟有时佢都会请埋我哋嘅。啊，净系佢多到着唔晒嘅衫咧，佢都会谂起我啊，不如叫阿田去攞啦。咁你话佢系咪一个好好仔啊？最令我觉得好欣赏嘅就系早做一件事，就系咧喺一年之前咧，佢开声话，我想学 panel 啊，同埋之后佢话我想学埋电脑剪带啊。哇，一个佢话自己系电脑盲嘅人，竟然肯挑战呢个咁复杂嘅 panel， 仲花咗好多好多时间去问同事去点做啊、点剪啊、去练习。寻找快乐的人咧，就系佢努力嘅成果啊！相信咧，由早早未答应咧做五日风骚快活人之前咧，我相信佢自己都冇谂过自己可以做到一个可以识得 on panel 啦，同埋 editing 嘅一个人啊，仲系一个人自己访问嘅一个环节。啊，正因为佢咧做任何事都系好认真啊，所以今天佢喺电台咧工作咁短时间，都可以独当一面，拥有一个人嘅音乐节目咧，就真系好犀利，好犀利嘅。嗱，好似听众留言咁讲啦，真系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仍需要吸你走啊！喺度咧，真心多谢阿祖祖咧，喺呢几年对我同豪仔嘅真系个包容啦、忍耐啦，仲有照顾。真系多谢埋啊！佢屋企人啊，永安啊、碧莲啊，同埋摩尼公主咧，都成日喺我哋嘅生活喺个节目里面咧，即系冇问过佢哋，都攞佢哋啲事出嚟讲。唉，喺度真系真心多谢 ，thank you 祖祖你啊！ 你咁啊冇咗啦，你冇踢佢噶？ 我 OK， 风头火势系啊，今天系最后一次早早喺我哋呢个节目去做呢个环节，咁啊呢个特别版都系为佢而设嘅，咁都拭目以待，睇下佢点讲我同佢两个即系睇佢口中点样讲我同豪仔系点咧吓。 死啦！冇准备咁多添，你哋阿田写晒稿咁又忍住冇喊，其实都有压力喺呢个时候。其实喺呢个时候咧，我系睇紧一条片，同时间咧就做紧呢一 part 嘅呢一条片咧五分几钟，之后你都会摆上网噶系嘛？阿天系嘛？你摆唔摆噶？定系俾我噶咋？ 唔 摆都得噶 ，OK 啊？ 因为其实、 啊、有着泳衣嘅咩？冇啊嘛。 我唔知道有冇啲相你系 OK 定唔 OK 啊？ 我全部都 OK 嘅、哦，但我哋一阵再倾摆唔摆得上去啊？有啲位好似唔摆得嘅。 哦，咁啊算啦，系啦。 唔系啊，呢条片咧系 2017至2019，阿桂花田咧，佢就做俾我嘅，就将我哋平时生活啊、做节目啊、出 show 啊，或者而家啱啱见到咧，就系、是、我嗰日嗰件衫撞咗桂花田个袋嘅一张相，佢就变成咗一段5分多钟嘅片。我而家咧就一路睇住，一路同大家分享。 净系撞衫嗰度都摆咗5分钟啊！ 唔系啊，其 实我以为咁夸张添。 系啊，好多嘢，其实真系好多回忆啊。可以做到《风骚快活人》呢一个节目，我系觉得好荣幸嘅。可以喺呢一段时间啊，其实呢四年咧，这个世界真系发生咗好多事啊。我会永远都记得我第一次喺个节目里面度出错。那个错是我一世都会记得，我都不会再被它出现，就是我讲错新闻，我将个新闻对与错调转了来讲，我估那个都是我唯一一次这么错。就是因为这一支咪，我觉得这支咪很重要。在乱世又好，在什么的时间都好，可以有一支咪给你畅所欲言，而这支咪你可以为你的听众带来正能量，带来欢乐，带来正义，我觉得好紧要，所以我其实一个 mistake 都唔容许自己发生，唔俾自己出现。但我试过有一次我出现咗，我估呢四年教到我最大嘅嘢就系、是，呢、这、一个岗位嘅重要性。唔知道世界日日喺度变紧嘅时候，但系我同两位拍档，我哋坚持住一个谂法就系、是，如果我哋仲有呢一支咪，我哋就应该要讲啱嘅说话。鼓励性的说话，正面的说话，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听众需要的说话。我很多谢电台给了这个机会我，也都很多谢我所有听众一直都这么支持我。两位拍档，我就要开始新的 journey 了、啊、你们呢真是醒目一点、啊、跟你们两个说真的没人提你们、啊、迟到那些呢被人炒了你，我告诉你知、啊啊我估我到临尾，我先再讲点样多谢呢两位听众啦。但我想首先多谢咗揾我入嚟嘅 Wendy 啦、阿信啦、晴晴啦，仲有好多嘅朋友。头先咧，你话我啊，曾志豪，你话我太上心啊，我想提你一样嘢，有阵时系你太唔上心啊，记住上心啲啊。我会好好咁样记住呢四年喺直播室嘅时间。我会好好咁样记住我哋一齐去做风骚私房菜嘅时间啊！嗰、那个系我好记得嘅一个环节嚟嘅，我哋自己去做围裙，开头唔系公司俾钱，系我哋自己三个夹钱去做围裙，你哋记唔记得？我哋做围裙， 不过你俾住先嘅，我哋后来先夹。 系我俾住先嘅，同埋我搵人做嘅，系啦。跟住我想开新嘅 segment， 我做嗰阵时做寻找快乐的人，其实我两个拍档系好支持我去做呢样嘢，我好记得我播第一集。黄秋生，跟住佢哋两个一听就不停俾意见，你应该要点样剪，应该要点样剪音乐嗰样嘢。其实呢啲全部都系爱嘅表现嚟嘅。一齐经历嘅嘢真系好多，我会形容呢四年我觉得好丰盛，呢四年我觉得好美丽。嚟紧啊，其实唔单止音乐说啦，我下个礼拜开始我会开港台电视新嘅节目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住日常8:30啦，星期二会有我黄耀祖啊。总之最后我会用这一句去总结，这一支咪我永远都会记住。 Thank you。 Midnight, not a sound from the pavement, has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she is smiling alone in the lamplight, the withered leaves collect at my feet, and the wind begins to moan. Memory, all alone in the moonlight, I can smile at the old days, I was beautiful then. 停学增值好快乐， 今日咧要写纪念册啦，同呢、 啊、 个细眼仔、肥妹仔， 系咪结业礼啊？ 系啊， 唔系啊，我又唔系逃学，我转校啫嘛。转 校啊，系啊。 唔使惊啦，我哋都喺同一间学校度会继续见面噶嘛，唔使喊噶你肥妹仔。 系啊，不过我哋今日冇准备纪念册同你写、啊 哦。你今日体育堂系咪教我跳高啊？咁 今日咧，我就受到咧肥妹仔嘅委托咧，佢话佢今日咧冇心机做运动啦、 啊。 其实佢冇一次有心机做运动噶， 系 啊，佢呃、啊、我哋嘅啫。 系 啊，但佢就话啦，不如咁啊，可唔可以讲下咧？如果想送花咧、 啊， 送俾一啲要拜拜嘅朋友咧。嗰、那个拜拜唔系真系讲拜拜噶，系、 啊、 只系拜拜咋、 啊、？OK OK， 即系唔系死嗰种拜拜， 系啦。咁、 啊啊、 究竟有啲咩花咧可以送咧？ 我都真系唔知。 细仔，你觉得咧？如果你要送花俾自己，你会送咩啊？今日 我唔知道，我估无忘我啦。其实我唔系识好多花噶咋？呢个好似个名 实 中数啲咯。 我见到啊，今朝咧，有第二间学校嘅同学咧，佢送咗太阳花俾嗰、那个。矮叔叔啊！ 矮叔叔，佢下个礼拜嚟翻学噶啦，你叫矮叔叔，佢咪真系叫矮叔叔啊？我想讲， 咪咁样叫噶？ 咁佢唔系同班咯，我话知佢啦。 而家第二紧同班啦， 同班 嘅 喎。 系啊，佢 hit 住嚟添嘅，仲系佢 happy fit 嚟噶。 系啊， 风纪队长嗰啲 friend 嚟噶。 我妈系校监嚟噶，我唔惊佢。 我做校工得啦。咁我哋不如讲下咧，有啲咩花咧，原来可以同咧。这个呢话代表呢拜拜啦、告别啦，譬如话菊花。 菊花几时开？ 喂，那个菊花是不是拜山先给的？ 菊花是有好多种的。 颜色就靓 咯。是啊，真的有好多种的、哦。譬如呢有一只呢叫做金盏菊。 唔知啊， 佢咧 系橙黄色噶， 橙佢咧佢嗰个菊咧、个花瓣咧，我哋平时睇嗰啲咧，咪好似蟹爪菊嗰种咁嘅样嘅， 系啊， 佢呢个咧，你表面睇落去咧，好似玫瑰花咁噶， 吓、 啊、 系啊，叫咩名？我讲多次， 金盏 菊， 金盏啊， 金盏菊， 系啊，金盏菊。咁金盏菊嘅花语咧，即系你知啦，每个花咧都有佢代表嘅意思啦，佢、就系代表妒忌啦。就唔啱我哋呢度用嘅惜别，同埋离别之痛。 咁大个嗰个 gap 咁大嘅，由妒忌去到离别， 都解得通嘅。可能 解得通啊！ 妒忌你走啊！ 唔系咯，我哋妒忌你，譬如话你又好啦，可以去做咁超嘅音乐说，可以妒忌，但又唔舍得你，于是乎佢就有埋惜别啦，同埋离别嘅痛楚啦。 有冇想睇下？ 有啊有啊有啊！ 金盏菊上面定下面啊？两 上面咯，我都系似玫瑰花咯。 哦，系啊，即系似 系咪先？咁佢下边咧有另外一只咧，叫做六月菊。 六月菊， 六月菊咧，其实佢就系好似咧，一啲 你菊啊， 笑死人啊！ 咁咧就就代表别离啦。 别离没有对错。 系啊，咁仲有 解释不多。 我等间都想播呢只噶啦，系啊，仲有咧一个咧就系叫做黄玫瑰。 哦， 黄玫瑰咧就系代表分离啦，伤、 啊、 感啦，嗯、但又有珍重啦。祝福啦，同埋哦呢盏花啱我哋两个送俾细眼仔啊， 点解啊？ 佢除咗有咧分离相别之外咧， 就谂住听最尾嗰日你可唔可以顶到尾？ 佢仲有好鬼用，佢仲有道歉同埋后悔。 你多啲啊，瘦 uncle 啊， 瘦鬼知瘦 uncle 要出嚟 啦，啊、可以唔使 啊， 可以啊，唔使讲 sorry sorry， 系啦，我直接就话黄玫瑰。 今日每日第一集黄玫瑰喺度啦。 系啊， 你摆安乐卡面嗰度啊，好似摆个杯度咁啊，大家去试啊，真系。 仲有、哦，终于有一只唔系菊花啦， 系咪啊？ 系卓越啊，卓越咧， 代表住我好卓越。 唔系，嗰、那个系啦啦啦都得，啦啦都得，系代表。依依不舍，难分难舍， 难离难舍， 同埋有 抱紧舍， 真诚不变啊！ 咁我卓入你啦，咁就 咁我菊花你 啦，大惊喜！佢相信最开心嘅系两地往返探亲或需要做生意嘅人，佢希望协议可以尽快落实。下一步俾香港同其他地方再达成协议，例如泰国、日本等，又希望本港同内地可以尽快通关。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相隔几日之后再度回落至双位数，并时隔17日后单日再次录得少于50宗病例。南韩的总感染人数突破25000人。韩联社报道，新增的41宗社区感染个案，大部分来自首都圈、仁川市夜店、首尔市一间医院、京畿道亲友聚会等多个群组感染疫情继续蔓延。当局提醒民众，虽然政府已经下调防疫级别，但疫情仍不能掉以轻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另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7点，升248点，成交金额4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5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5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8.5升6.5，阿里巴巴292.4升7.6，美团点评268.2升3.2，小米集团23.25升8毫，比亚迪128跌6.3，中国平安83.75升1.05，建设银行5.46升2毫，中芯国际20.25升4.5，工商银行4.36升1.2，恒生中国企业100.7升1.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9，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3，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7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3点，升16点。港金现价报17620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71美元，卖出1908.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醫院對開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影響到擠塞嘅。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醫院對開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咁影響到擠塞嘅，經過朋友記得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咧，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油麗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方向旺角、北大屿山公路欣路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方来回。在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咁最后提多次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影响到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兆麟运动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漫画代表作之一《风云》，唔单止改编成电影、动画、舞台剧，嚟紧喺邮票上面都见到佢噃。 因为佢邮票缩得好细，自然我又觉得唔可以有好复杂嘅画面。 想知道马荣成先生点样将《风云》嘅经典摆入邮票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内由子龙主理嘅慢动作啦。 大家好啊，我系马荣成，记得留意子龙嘅慢动作、哦。 婆婆，我是執法人员，怀疑你洗黑钱，开个网上银行户口，俾密码我帮你查下。先生，你张信用卡有问题，请输入个人资料。小姐，口罩就快卖晒，即刻过数订货。 遇到呢啲情节，你就要警惕，好多都系骗徒呃钱嘅把戏。提醒身边人，骗案要留神。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号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号。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翻到嚟11点之后，风骚快活人吓，今日系我哋嘅 last day， 王耀祖同学。 系啊，咁我哋今日点唱咧？咁样欢迎大家咧，就其实都已经爆棚。 系爆棚，我哋会尽量读，尽量读。 都俾你睇下你嘅留言啦，系啦。 冇错冇错，系啊。 另外咧要报一报个天气嘅，因为今日都冇报过，系啦。 你报啦，你报啦。 好啊，28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系64%嘅。12点咧，我哋会有 Facebook Live 嘅今日。 系啊，冇错。 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面书啦。到12点半咧，仲有多位朋友加入添喎。 系啊，冇错冇错。好啦，咁我哋而家又交俾你啦。 又交俾我？ 咪你讲新闻 咯。好 啦， 你咪讲新闻咩？ 讲啲新闻啦。喂，有 机喎， 望到喎，嗰个七头天啊， 系 啊。 嗰扇嘅空隙，究竟我哋系唔可以冲到过去咧？ 但系咪心动咧？其实话心动不如行动，行唔行动咧？ 其实我本身就好想去呢个地方好耐噶啦。 你未去过啊？ 我唔系有去过好多次，但系我有个朋友喺嗰边生活嘅， 佢 病嘅，即系病咗嘅，我真系好挂住佢，好想见到佢。讲紧就系、是、哪里会是个天堂？ 新加坡 系啊，喂，和岛好似和岛少少咁啊！哎呀，呢一个嘅旅游气泡啊，琴日咧就有我哋嘅政府，香港政府咧就走咗出嚟讲咧，咦，同呢个新加坡咧达成咗航空旅游气泡原则性嘅协议。 嗯， 咁就即系话咧，代表住啲乜嘢咧？当佢哋落实晒所有嘢之后咧。唔会限制大家个原因点解要去新加坡？你探亲又得，你做嘢又得，你旅游都得，但系就唔需要翻嚟香港之后再接受14日嘅强制隔离啦。咁同样地，就我哋香港人咧去到新加坡咧，都唔需要做呢一样嘢，但系就要喺你出发之前啦，要攞到一个72小时之内嘅阴性检测结果，咁样就可以互访啦。咁 样系啊， 咁好似话个费用里面包埋你嗰啲检测嗰啲费用噶， 唔系啊，检测自己俾啊。 自己俾咩？ 检测自己俾噶。 总之佢而家就系话正常化咯，即系话如果你其实即系等于咧，你可以同以前一样。咁样去旅行 系， 不过你多个检测啫， 系啦，就唔使检，即系唔使等嚟等去， 都唔系100% 嘅，因为佢话咧都有啲特定嘅要求嘅。嗱，例如旅客咧就要搭一个特定嘅航班啦，即系唔系话我想搭边间飞机就边班飞机嘅， 可能都系佢指定嘅， 系啦，好似 系咁样， 系啦，成班机都系呢一类型嘅朋友，咁你哋就要坐嗰一班机嗰个嘅航空公司咁样， 咁都方便佢哋管理嘅，系咪？即系 都好噶，同埋佢讲紧嘅咧，呢个咧就系第一步嘅。而家香港政府咧就同全球11个国家地区咧就商讨紧建立呢个旅游气泡，有一啲名字就讲咗出嚟嘅啦，例如好似话日本、泰国咧就好似 都想 近啲嘅，系啦，有一个咧就冇包括嘅就系、是、台湾，系啦就未倾嘅咁样，系啦，咁所以就好似嗰扇曙光劈到埋嚟我哋。 其实嗱，讲真吓，如果你话咧以头先讲嗰四个嘅名咧， 系 台湾啊、泰国啊、日本啊，加埋而家新加坡咧。照計下其實最值得做嗰個咧係台灣嘅，因為嗰度係真係零噶嘛。 问题人哋守得好先零啫喎， 唔系所以咧，所谓值得做咧，即系话你起码我哋去咧，你系会都几安心咧，应该就照计嗰度冇事啦。 你系梗系自安心啊，人哋觉得唔安心啊嘛，所以咪唔同你倾咯。 系啊， 系人哋唔同我哋倾定我哋唔同佢倾 啊？ 其实我真系唔知，因为其实呢 一 个一 定双向噶嘛。 因为咧，台湾咧一直都系喺之前嘅记者招待会度咧，有记者朋友就问啲官员咧，就系咁台湾点啊？台湾点？佢哋 keep 住都系耍手咧，即系劈开你唔答你问题咁样咧。喂，但我哋成日都会觉得呢、這个好似安全啲，做咩唔倾啲？但当然啦，佢哋大人倾偈啊嘛，我哋呢啲细路仔边知咁多嘢啊？ 台湾咧要等埋啊？ 咩啊？ 等埋陈同佳去咗先。 哦， 真系老老实实，佢去咗先啦。 等唔等到噶？ 但系而家有啲阻滞 喎。 佢去咗， 永远都有阻滞噶。 唔系，佢嗰个不是代言嘅代言人都帮佢咗台北嗰个办事处度办手续咯。 哦，系咩？而家 系咪影到啦嘛？ 听住先啦， 我就听佢话有啲阻滞， 我都唔信啊！佢咁多阻滞嘅一个人生啊！ 我怀疑佢系先头部队啊，佢起码去咗先咯。咁跟住先至有 先通系嘛？ 系啦，可能嗰边先有呢个即系。 但系咁样，头先咧，当你讲嘅话，讲紧呢个旅游泡泡嘅时候咧，吓啊泡泡定泡泡都好啦。咁样我第一时间，哇！但系佢嗰度几万宗， 新加坡 系啊，咁啊，好似 呢两个礼拜就好啲嘅。 咁大家累积个数字曾经都好高过嘅。 咁但系我哋收翻，我哋到而家都系讲紧都系嘅几千，但系同佢哋讲紧几万， 系啊， 又好唔同、啊，你明唔明啊？ 嗱，咁佢就话而家新加坡疫情已经受控啊嘛，因为香港嘅医生，佢就话咧，譬如嗱，咁如果你计嘅话咧。昨日新加坡新增四宗啫，咁真係已经同我哋 好似少过香港添， 好接近啦。譬如我哋今日头先消息话唔知七宗定几多宗咧，即係起码咧两地嗰个叫新增个个案嘅数字咧，都得单位数啊。就算话双位数都係双位数头啊。如果你每日99宗咁啊，即係冇人去啦，系咪先？双方都唔够胆去啦。咁而家就係呢个佢用呢个方式出发咯，同埋佢咁讲嘅，佢话。疫情相对受控啦，当地医疗系统咧先进同埋成熟，咁、所以佢就希望可以佢话佢满意用呢个泡泡嘅协议咯，咁样，咁佢有啲新嘅諗法嘅，佢就话当局可以要求啦，即係你记住以下嗰啲唔系会实施，只系佢要求啫，咁有个医生啦，香港嘅传染病医生咧，佢就话嗱，你想稳阵啲嘅，要求有关旅客 入到机场嘅时候咧，要遵守规矩嘅。 系， 譬如过咗关之后咧，要直接去到候机范围，就避免咧喺机场里边同其他人士接触，全程要戴口罩。咁啊，所以可能会好啲啦。咁样， 咁有一啲嘅业界啊，就即刻冲出嚟啦。即系咧，佢呢度话蓄势待发啊，用呢四个字啊， 计啦，好耐啊， 因为咯， 即系粗俗啲讲，扎炮好耐啦。 系啊， 呢铺好轰烈啊，真系好粗俗， 冲出嚟啊， 系啊， 系啊，但呢个都系事实嚟嘅，我想讲。 冲出嚟咯！而家 喂，简单嚟讲冇饭开啊！譬如旅游业界啦，佢哋就话咧已经有好多个旅行社咧蠢蠢欲动啊，希望可以开办一啲咧新加坡团嘅。不过咧，佢哋话都有一定嘅限制啊，因为本身咧新加坡佢哋嘅酒店啊、交通啊、消费各样嘢都唔算好平嘅，所以估计咧，咁佢哋而家又唔系好多弹药喺身啦，系咪？佢话嗰啲平价团咧好难做噶啦，中高价嘅旅行团咧可能咧就系会机会大啲，希望咧就吸引一啲咧有相对大啲嘅消费能力嘅客人去报团， 但新加坡可以自由行嘅，即系系咯，系咪？咁所以报团嘅机，不过可能总有啲人咧都想去跟团啊，唔使烦啊，自己就系谂下点样搭车啊，成嘅。 咁我其实之前喺度谂咧，究竟而家香港人咧去旅行报团咧，即系报香港团嗰啲咧，有几多系嚟自其他国家或者城市的朋友呢？即我估计都几多， 即你说本地香港人报团会少一点的。 对啊，我觉得之前旅行团就算多人去，可能很多都是可能内地来的朋友，他就来到香港，是是是是，在香港度报团，跟住就出发这样咯。 我都有的，有些本地朋友呢，真的譬如刚才田华斋，有些长者 uncle 那些， 他们都可以希望有个方便的， 是啊， 即我们就可能未必会啦。 那你们两个想想，新加坡现在应该就是先头部队了，有得去去不去？ 那么计，如果真的要去的话呢，自由行我自己会揀呢，自由行多个跟团囉。纯粹个原因就係、是、 因为咁你 掂少掂少一批人㗎嘛。好得意㗎，你永远都会觉得呢人哋仲招机会大过自己啦。咁你就会觉得，如果我自己去玩呢，我去完哆啦咪三大地方咁就返屋企啦。但如果我跟团嘅话呢，成日都自由活动呀，又解散呀，你点知佢掂咗边个呀？可能嗰个如果曳呢，佢去到嗰度冇戴口罩呢，咁然后佢就返咗嚟㗎喎。咁跟住大家同一个旅游车度，我觉得吓，如果真係会揀呢，咁可能我会先用自由行嘅方式、就去嗰笪地方 试探先， 系啦，即系你会相对地冇咁有大嗰个风险出现咯。 咁你会谂你想做先头部队去啊，定系啊搵啲人试下水温先？ 系 啦，我做第二针。喂，但嗰阵时第二针嘅话，可能就累积咗一啲嘢，你又惊噶，系咪先？你 会 系边一个批别啦？咁 我谂啊。 第 三针添啊，系嘛？ 唔系，我都系会 部队， 我唔先头啊！你讲下你点先头？ 我会愿意做先头部队咧。如果真系去嘅话，因为即系如果讲到大家嗰个而家确诊嘅数字，虽然佢之前就爆得好犀利啦，咁而家就回落翻啦。咁但系起码学你话斋第一批，咁啲机肯定都干净好多啦，系咪先？等同于你去讲紧又话跟团啫嘛。咁可能第一班机佢乜都消毒晒嘅。 咁咩都做消毒， 但佢应该每一程都要消毒噶啦。佢点会有 出事嘅话，佢就成个嘅气泡嘣 一声爆咗噶啦。系啊。 所以其实咧，我某程度上面啊，如果大家咧都肯做翻一啲叫安全即系防疫措施咧。都可以安心。 其实除了这个呢，看 啲唔守规矩先。 你当我炫耀啊，我觉得这个另外的本地游呢，我下个礼拜咪会做的。 是啊是啊是啊。 我这个其实我有少少，当然个价钱都不便宜的，但起码我好安心。因为其实话我咪 讲得㗎啦，你。 讲得咩 呀？咪 得讲得 㗎。 嗰个 你去嗰个 本地游 系 啊，你讲呢个。 我 咁介绍 下。我 想问 点规划啦。 我就係咁嘅，因为我觉得住酒店其实而家都已经唔再系好便宜啦。咁有咁多人开咁多 party 啦，系咪？我有少少惊，但即系我又扎啦，系咪？扎咗咁耐啦，系咪？我都想松一松嘅，其实都咁，所以咧我就揾咗另外一个本地游，但个感觉安全啲嘅就系我 book 咗架游艇。架游艇咧系有两间房嘅，我就同埋另外两个朋友同我隔篱嗰个，我哋就四个人 book 咗嗰架船三日两夜，咁样咧就朝头早就十点上船嘅，到落船咧其实已经系黄昏嗰啲时间，都真系完全第三日咁样噶， 即系唔使酒店嘅十二点啊先啊 check out 啦， 两 点 先， 我就十点就喺西贡上船， 佢 check out 咪踢你落海啊， 系跟住跳咗游啦， 可以跳落去啊，系啦，咁所以咧我就系 禮拜啊，下個禮拜出發嘅我，我就禮拜三喺西貢上船啦，十點咁樣。禮拜五咧就到黃昏時間先至落船。咁有兩間自己獨立嘅房間，都係套房嚟嘅。咁、 隔音都好好嘅。 我、隔音啊唔知啊，住咗 啊， 係 再住咗先，未必有氣嗌㗎 啦。 係啦， 咁、那個價錢咧，佢就包埋我早餐同埋 lunch 嘅。 叫師奶田估下， 師奶田估下。 哦， 三日 兩 夜包埋 lunch 早餐， 早午晚 自己獨立嘅船有兩位嘅水手咁樣嘅，就船員幫你揸船咁樣。 三日两夜，八千。 三日两夜，搞错、啊。 一个人定四个人啊？你讲紧，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即系不过游船可几多钱噶？ 你三日两夜酒店分分钟都唔 八千蚊一 pair， 一 pair 即系一间房啊？ 系一间房， 一间房八千，我谂唔得啦，应该。因为 你普通酒店如果 你高格调少少啊， 你住紧嗰啲半个季嗰啲，你都二千蚊一晚啦， 系 咪先？ 两三千都走唔甩啦。我买佢三千一晚，起码都要万五蚊。 萬五蚊一對人， 萬五蚊 一 pair 即系 pair 啊！ 你自己萬五蚊 一個啊！ 佢自己呢一個 又唔使嗱，阿田嗰個數八千蚊到咧，係一個人咯。 哦，嗱，咁即係萬六蚊兩個。 咪咯，我萬六蚊，其實我個啱喎，反而 係啊， 我個啱啊， 係嘅呢個數啦，咁啊就包你早餐啦，包你晏晝啦，同埋你想停留喺海面嘅边个地方，你系可以安排。 我今次我第一次同你唱反调， 系嘛？ 唔觉得贵？ 我觉得其实 你三日两夜， 你嗰啲 仲要系即系系啊！你仲要系游艇上面咯。 系啊，系普通嗰啲，譬如饮品啊，其实包噶啦。 唔系天星小轮，游艇咯， 游艇啊，系帆船啦，你系可以拉落帆啦，佢嗰个嘢会扮过嚟，你要避开嗰啲，你要帮手做埋呢啲嘢噶。 可唔可以打个折咧？咁多人。 四个， 其实人哋咧都唔愁生意做嘅，你可以唔去嘅。 系啊，因为 我觉得呢一个即系 有冇奖金优惠啊？ 另类嘅生活享受嚟噶，我会话可能大家未试过，但起码我个感觉咧， 可能冇出片啊。今次到你拍啦， 出噶啦，今次会出少少。 你迟呢个真系要出啦，万几人喎。 系啊，留意住，等我之后喺网上面同大家分享下呢一个即系。我自己覺得， 但有地點入邊度有咩玩啊？如果海 西貢，跟住其實佢咧係之前而家同佢傾緊咧，就你想嗰條路線係點？因為我哋耐唔時都會介紹嘅，香港有好多地方你哋知道，但你未必去過噶嘛。 咁會唔會落島去玩㗎？ 會，你可以。咁夜晚咧，你架船泊喺邊度咧？咁當然佢都話要睇翻咧，就係嗰陣時啲風勢啊，各樣嘢啊。如果唔係你日喺度咁不停喺度顛波顛波咁樣嘅話， 咩叫顛波 咧？啲風浪好顛波，高高低低嗰啲咁樣。你諗咩啊？你？ 仲有咩咧？ 系咯，系咯，颠波颠波 都 OK 喎。 所以我 喜歡、這個、 我觉得呢一个咧，同埋其实如果吓，应该因为嗰个船系可以容纳多过四个人嘅，其实，但系究竟佢可以即嗱，我就真系唔知啦。 冇啦，而家四个 OK 噶啦。 但系佢话咧，譬如佢系可以个厅，即系佢有厅嘅个嗰个游艇入边度有厅嗰度咧，可以变成一张好似类似 sofa 床嘅地方啦，又或者。又可以瞓啊夜晚嚇，如果咧你唔介意嘅話，話其實而家呢一啲天氣咧，有啲人甚至唔中意瞓喺房入邊度添， 瞓 喺個 甲 板， 瞓喺個甲板度，咁你都係睇住 天係被海係床， 係啊係啊，你今次好準確形容啊。 所以呢个咧就系我 水手做新郎 都唔算好炫耀，呢个属于介绍啊，系咪？ 唔 系属于 一 种 介绍嘅炫耀咯。 我想问睇系咪喺网站里面睇搵嘅，定系私人噶？哦， 你我梗系可以订，不过你唔会用呢个钱噶啦，我肯定你唔会用呢个钱啊，田。 佢都 袋住袋， 八千蚊四个咪得，一家四个。我有小朋友啊，得唔得啊？ 你个小朋友读大学啦， 佢同公司讲，我嗰两个小朋友咧可以代替。嗰兩個水手， 慳 翻兩個水手， 佢哋唔使啦，架船唔使遊啦，喺個碼頭嗰度得噶啦。 咁我試咗，我拍條片同大家分享下，睇下值唔值得推介嘅啫。 Across the sea, I am sailing stormy waters to be. Rod Stewart 的Sailing 啊吓，咁啊阿祖话佢应承我哋咧，佢上到船咧会唱呢只歌啊。 会，我会拍低佢添。 但你唔识游水喎，啊唔系你唔识踩单车啫，系啊，佢唔识踩单车啫。 买咗好多咧新嗰啲吹气嗰啲咧， 即系咩啊？哦，咩、哎、有只天鹅嗰啲咁啊？ 天鹅嗰啲旧啦，买啲新，我买咗只牛啊，一只乳牛啊，讲真，系啊，即、就、系、是、一只乳牛咁样嘅吹气嘢，好大旧噶，等我瞓住喺嗰度。展露住我嘅雄风，穿住条泳裤仔嘅时候，就 send 啲相俾你 一定要有先好、啊。 通常啲剧情咧，你就系会喺个船度飘啊飘啊，你一擘大眼嘅时候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十二宗确诊个案，当中两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至今，本港累计5213宗确诊个案。市建局在旺角山东街和地士道街展开重建项目，重建后将提供300个面积大约450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供应私人市场，预计项目在10年后完成。项目由市建局主导，现正进行冻结人口调查，涉及170个业权，估计有280个住户和20个商户。市建局话会将面向地士道街项目的楼宇向后移，加阔行人路，亦会提供200平方米地下小广场，将连接地下店铺和花园。项目草图将交给城规会，若果获通过，一年半至两年后可以提出收购价，会按一贯政策收购。自住业主会获同区七年楼龄的现金补偿，楼换楼计划安排亦都会继续。项目内有不少劏房户，如果合乎资格，劏房户会获一般租客相同的条件处理。立法会多个事务委员会继续就延任后的新年度选举正副主席，部分委员会选出主席，副主席选举就留待下次会议处理。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由金融服务界的张华峰以29票当选主席，提名期间主持的自由党钟国斌限制提名时间，民主党许智峰质疑对方滥权，令选举不公平。民主派议员在点票期间多次高叫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口号。在房屋事务委员会，自由党张宇仁以26票当选主席，点票期间民主派议员多次高叫声援12港人的口号。至于工商事务委员会主席选举，自由党钟国斌以24票当选，击败获15票的公民党杨岳桥。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费城出席美国广播公司的直播节目，表示若果自己在下个月3号大选落败，他将会继续为争取种族公义发声，期望社会减少种族和宗教间的矛盾，强调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社会，民众在人人平等的情况下各展所长。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在迈阿密出席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时说，没有要求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在当选之后在大选中对自己有利。他又向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表示，自己在首个任期表现很好，明年将比以往更好。特朗普在节目中多次和主持人争论，他的竞选团队发言人其后形容主持人是拜登的代理人，又指特朗普成功击败主持人。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77点，升118点，成交金额5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0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2.5元，升5毫；阿里巴巴290元，升5.2；美团点评265.2元，升2毫；小米集团22.95元，升5毫；建设银行5.42元，升1.6毫；比亚迪127.3元，跌7毫。是跌了7元。中国平安83.3元，升6毫。工商银行4.34元，升1毫。中芯国际19.9元，升1毫。盈富基金25.06元，升1.6毫。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元，英镑9.994元，瑞士法郎8.476元，澳元是5.487元，加元5.858元，新西兰元5.114元，欧元是9.072元。每百日元对港元7.368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57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6点，跌110点。港金现价报17,6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4美元，卖出1,907.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三圣村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三圣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多，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城门隧道公路落车愉景湾新城方向屯门和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还有一个沙田岭路隧道、沙田岭隧道大围方向出口。最后要留意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喝了酒或者吃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漫画代表作之一《风云》不单止改编成电影、动画、舞台剧，嚟紧喺邮票上面都见到佢噃。 因为佢邮票缩得好细，自然我又觉得唔可以有好复杂嘅画面。 想知道马荣成先生点样将《风云》嘅经典摆入邮票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寻常事认真做》时段内由子龙主理嘅《慢动作》啦。 大家好啊，我系马荣成，记得留意子龙嘅《慢动作》。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克神，由细到大都在香港成长，我觉得香港是运动员的福地，虽然香港是很小，但是都可以出到很多国际级的运动员，所以我都为香港感到骄傲。听日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刘敏章、阿土、Made in Hong Kong。 小姐到啦，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啦，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霜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霜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霜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霜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其实头先嗰个咧都算系早期嘅一个 trailer 嚟噶，一个 jingle 嚟嘅， 系第一批添啊！ 系啊，头先嗰个搭的士阿祖嗰、那个、啊、即 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哋录嗰 cut 嗰阵时咧，阿豪姐仲有指导我噶，即系阿点样会明白。即係表達得好啲嘅，因為始終嗰個媒介唔同啊嘛。即係我之前係做舞台劇，而家用聲音去表演嗰陣時咧，我記得嗰陣時佢有提我嘅。 我真係估唔到啊！ 咁我哋係繼續去碌下其他，睇下佢有咩感受啊！ 我有，其實有，唔係有一個係 我自己係幾中意聖誕歌嘅，我都係想咁樣講。 不如播翻聖誕歌。 聖誕歌， 我哋唱啱音嘅歌，因為我哋俾阿豪姐分途咗啊嘛。但我哋係唱得好開心嘅。 有㗎 ，Jingle Bell 啊！ 我觉得呢、這个啊，唔系 ，sorry， 我 点啊？ 一贯佢嘅作风， 我哋咁话， 唔系 佢话突然其来，佢谂住讲新闻。 彭仔，礼拜一开始就嬲噶啦，你又咁错嘢。 人好难言，第一个字，你做鱼嘢咧，俾人笑到面咩啊？ 系面懵， 颜色啊， 面青。 边人做鱼嘢面青噶？ 唔系呢个系第一水嘅，因为点？点解咧？因为咧嗱，即系大家都听过啦，即系话叫咩名啊？最尾咧，我哋要讲句就话。啊，咁你拜佢系一个乜乜乜嘅黄耀祖咪得咯，咁样。结果咧，由于嗰时我哋啱啱识佢啊，我哋又未摸到佢个底细啦。 佢又话佢喷姑娘仔。 系啦，我哋唯一咧就净系作咗个咧，嗱听下。 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黄耀祖。 哦，你话成日喷古龙水喷到一阵味嗰个咪得咯。 其实呢个系事实证明咧，我哋当时系几个唔了解佢，佢好少喷古龙水噶。 我不嬲都有喷香水，我日日都有喷。 系咩？ 我个人咁臭， 但系佢唔系龙， 辟咗啲味 佢。哦，系啦，即系呢个。呢个系太肤浅啦，所以咧呢一啲 trailer 咧录多几年嘅话咧，你就会发现哦，你话个白胶浆嗰个咪得咯， 系啊，一听埋听埋嗰个圣诞嗰个啊，不如 圣 诞 有排揾啊，圣诞圣诞 真系 冇喺度， 梗系有啦， 有我都记得有过嘅， 同你倒转按 panel 啊， 佢唱边只啊？ 我哋一齐唱， 我哋一齐唱噶， 系咩？ 凤苏快活即系无耻噶嘛， 即系呢只， 一句歌词唱到尾啊嘛，你有冇嗰阵时要交 trailer？ 系啊。呢个圣诞边度都有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人好听，丰收快活人 你听几无耻啊！一句唱到尾啊！ 唔系啊，跟住仲有都系噶，几好啊！呢個啊嘛， 呢個係 NG tick 嚟嘅，有一個 我哋個 NG tick 又攞出嚟用嘅， 係啊，因為我哋都 真係覺得好笑， 搞笑噶嘛。 係啊，如果係咯，所以都有一系列呢啲咧，去到後來咧，即係了解佢多咗咧，笑佢就得心應手好多嘛。係 啊， 係咯， 係高佬啊，高佬。有時候我哋喺呢個叫製作呢個宣傳聲， 我黃耀祖要穿越啦。我呢、哦這个几中意呢个， 哇！你睇下佢个身， 有冇搞错啊？穿越咗都要俾人话我矮，实在太高大啦！ 佢好 man 啊！ 我觉得呢一 set trailer 好嘅地方咧就 系、是，即系了解咗佢啦。 唔系啊，我哋系窒人，以正面嘅方法嚟窒人啊！哇，几好啊！ 呢个其实不嬲都系做所有风骚快活人主持需要有嘅修养嚟噶， 系啊 系 啊， 修为嚟噶啦！我好似赞你，其实系踩你 嗰 啲啦， 最尾仲高佬， 系啊。 咁如果我哋咁讲咧，你觉得有冇咩印象咧？系我哋喺呢几年咧都仲未发掘到你出嚟噶，即系都仲系略嫌肤浅咧，都系 话 你高啊，着衫 啊， 白胶浆啊，眼细 啊， 炫耀啊。 其实你哋都几了解我， 已经够噶啦呢啲。 系啊，我系咁肤浅嘅啫，系咩？冇乜深度噶。 唔会啦。 咁你哋觉得我真系突然之间咁样插。 不过有啊。佢话俾我哋听咧，佢以前其实系好坏嘅一个人嚟噶。 又冇好坏，咩都试过啫。 你话你以前唔系咁噶。 咪个人衰啲咯。 系啊，咪坏咯。 三十岁之前就衰啊嘛。 系 噶。三十岁唔知转运咩运咧，跟住 又咁讲鬼。 应该三十岁之后鬼啊嘛，所以就好咗啦。 风水 师傅话。你个人好坏， 唔系啊！嗰几只字啊，系对朋友冇义，对屋企人冇孝， 就系呢几个字。 好劲啊！真系， 我要反你咁样。 系啊，但 系 我谂翻唔系啊，其实佢可能讲得啱，我条命系真系唔系几好嘅，可能即系个人格啊，可能衰嘅。不过我性格决定命运，我自己改变咗啫嘛。我而家觉得自己系个好人嚟噶， 我都觉得你系啊。起码永安咧对住你，我成日听 讲咗先，唔系一即系唔记得啊。 年生日啦！ 下个礼拜生日啊，快啲同我阿妈讲生日快乐。 阿碧几好啊？ 我唔知啊，佢计旧历噶。系啊，但系我礼拜日同阿妈庆祝生日，我煮饭啊。 好啊，咁快啲啊！ 碧莲，个仔好生性啊， 生咗呢个仔出嚟啊！唔好介意咧，唔好介意佢嚟咗风霜埋几年咧，跟住好似 晒个人， 跟住我哋虾你个仔咁，我哋冇噶。 我以为你话不忙，你唔好介意佢嚟咗风霜埋之后咧，屋企啲衫咧买少件少啊，成日都送翻啲嘢俾阿桂花田攞晒啊。 唔系啊，你个仔好乖噶，喺度咧冇学坏，同埋攞咗好多嘢走添啊！ 系啦，佢都系间唔中先请阿田食嘢嘅啫，所以都唔算系牺牲好多钱嘅，OK 嘅。 系啊，我哋冇使佢好多钱嘅，不麻雀就唔明计啦。 咁可能我哋上嚟佢屋企嘅。次数咧就间唔中会多过你啦，都唔好意思啊吓，呢个嫌疑女主人成日上嚟喺度打等啊，真系。 系咁啫，好朋友打麻雀仔啫。 你哋上嚟佢屋企打佢麻雀仔啊？ 系啊。 啊，你咩意思？ 公开地打我麻雀仔。 你又何尝唔系嚟我屋企好多次系咪？ 系啊。 系去佢个真前屋企一次咁多啫嘛。 我有冇嚟过？ 有唔止一次啊。 都唔记得嘅。 B 出世嗰阵时有去过咧。 一次咯。 细 B。唔系，仲有一次有上过去同老婆打个牌嘅嗰次嚟咩？ 系喎，新年好似系啊， 有噶有噶， 系咯， 唔紧要啦， 好啦， 大家带嚟咯，好嘛？ 未播只歌先咯， 好啊， 播 啊播。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念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开过。琴声跟心声同行，弹出一首如火的爱歌，原因心中一个良朋，共我再见面和我歌，念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需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 好啦，留翻俾我讲啦，梗系咪先？ 系啊，我特登唔同你抢噶。 系啊。 大吉大利大妈田啊！我哋今日呢个节目系咁 样。今集系你做主导、啊， 又系我做主导，点解咧？你特别揾咗个题系同我有关的， 我谂住叫佢做。 唔系唔系，你唔系你揾咗 嘛？你揾咗资料 嘛？ 我冇事后 系啊， 我恨不得快啲离开我。 咁啊，交翻俾你啦，桂花田啊。 系啦，咁啊，即系咧，我今日咧，所有嘢都系特别咧，为阿祖祖而设嘅。咁啊，虽然无奈，但系咧，我哋都要学习下，接受啦，系咪？咁啊，但系我哋有啲嘢咧， 究竟佢讲到呢度，佢今日个主题系讲咩咧？ 冇错，就系点样问你拍档攞晒钱啊？ 唔系啊，嗱，即系我哋咧，而家咧都仲好啲，因为咧，即系虽然话啊，祖祖今日最后一天，咁但系咧，我哋咧仲可以约阿祖祖打牌啊，食下饭啊，WhatsApp 下，可以搵到佢啊。但系古时候。并不是可以这样做的。 飞鸽传书他们要。 飞鸽传书就是啊。 是。 但可能又要找一下那些人呢就帮手去就是喂一封信啊我要寄给你都真的要找一个人这样送过去啦。 离乡别井嘛你想想以前的讲法是、啊、哇两地分飞啊。 他们很少会离乡别井啊。 战乱啊嘛。 为什么不离啊很多时候你看电影啊电视都会有这些画面的啦。 大地恩情那些歌迷就是咯。 我嫁去翻帮做公主那些、 啊。都得的是的是可以的。 我就想起这个先离乡别井啊。 今日一别都唔知道又仲有冇机会再见，所以咧嗰时人咧真系好认真对待呢一天嘅， 系 系啦，咁啊 走嗰阵会请食饭咯， 散水咩？喂，琴日我隔篱嗰个问我。你使唔使买西饼啊？定饼翻去做散水饼、 啊？你有冇买啊？ 佢识讲散水饼、啊。 哦，你冇啊，系 喎、 啊。喂 ，hold 翻啲字啦 ，hold 翻啲字，唔好讲啦。 哎， 冇着数，冇散水饼，去歌啦，去。 散咩鬼水啫？都喺间公司度做，咁都屈我肺啊！ 咁呢节目系真系唔做噶嘛？ 好啦好啦，我继续讲翻啦，继续讲翻啦。 你仲未讲到你今日系讲咩题目啊？ 系啦，咁我哋就话嗰时好认真对待咧，呢个时候咧，即系讲个送别啊。送别咁咧，嗰、个好感性嘅诗人咧，佢哋喺呢个离别嘅时候咧，作咗好多个诗啊，好多个歌咁样。 嗯、 但系为免伤感，我哋咧就唔讲嗰啲诗，唔讲嗰啲歌啦。 佢记唔到啫， 唔系 啲字太深啊，要 check 好多个读音。 系啦，冇错，眼花。 系啊，咁我哋讲下古时人咧喺边度，点样送别佢嘅家人啊、朋友啊，又或者同埋送啲咩礼物啊，有啲咩寓意咧？ 喺村口咯， 系咯，都系十八相送咯， 祠堂嗰啲位咯， 系啊，十八相送。 嗱，古时咧，即系 佢扮祝英台，你扮梁山伯，佢送你啊！ 哎呀，唔好啦，花店我直接。 你边 我啊？我真系同你分开， 你 边 我都唔变啊，即系飞啊！系啦，咁喺古时咧，系啦，咁嘅交通好唔便利啦，只有水路同埋陆路啦，坐船咧或者坐马车或者步行咧离开佢哋嘅地方嘅，系咪？咁啊，亦因为咁样咧，就起咗好多嗰啲艇啊， 系。 记唔记得即系睇电影或者电视都有啲艇咧喺度咧，就话好啦，嚟到呢度啦，我哋要分手啦咁样。 哦，十八相送嗰啲 friend 即系嗰啲艇啊，系啦。咁咧佢就啲艇咧就系咧一个咧好似站头咁嘅嘢啦。 系。 咁啊，跟住咧就俾一啲 我哋咩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就送到嚟你呢个漫漫亭嗰度咁样啦，系咪？ 系啊，嗰啲长亭咧，即可以咁讲啦。佢话咧俾一啲长途跋涉嘅人咧休息之余咧。亦都俾人咧喺度咧送别咧，即系嗰啲屋企人啊、朋友啊咁样嘅。咁咧喺送别嘅时候咧，啊，佢哋会送一棵植物俾，唔系即系送啲植物咧，唔系一棵嘅，送啲植物咧俾要走嘅人。你 杨柳 啊， 冇错， 你会知嘅。 唉，因为我哋 可以准备呢首歌，可以唱下。 苍天外， 哇，好难听，真系。我最后一日啦，你真系震破以往， 好逼咧！ 呢个电话咬住 啦。嗱嗱嗱嗱，我哋歌都有噶啦，啊，再见杨柳，阿 Lam 林子祥嘅，佢都写住啦，情人物意事常在耳边，可惜你心曲咧非因你庆祝，跟住咧仲有话分手偏偏要折枝柳，记唔记得呢个歌词啊？ 唔记得啊， 我快啲听啦，啊有时光我讲唔及，讲唔晒，可以播下，咁咧佢就话咧。杨柳啊，真系咁啊！点解要用杨柳嚟去送别咧？ 同佢形状有关嘅， 同佢形状 因为好似佢被风吹住嗰阵时咧，就好似挥紧手咁样， 就拜拜啊咁样， 系啊，真系啊， 系咪噶？ 即 真噶，杨柳依依啊嘛，即系啲人话依依不舍咧，因为佢觉得随风摆柳，咁咧风吹嘅时候咧，佢嗰支柳枝咧，可能就会荡喺个水度啊，同埋佢可能会咧牵住咧你嗰个叫离人嘅衣服咧，就好似佢唔舍得你咧， 其 实 系有，其实系有呢啲依依不舍，同埋个柳字咧个谐音系柳啊嘛，系啊，咁啊虽然咧就送别，但系都好希望你又能够留低， 引流咯， 系啊，就好似流咁样。 系啦，咁佢就话咧，希望可以留低啦。咁啊，佢话嗰种依依不舍嘅心情咧，佢话特别咧，即系放喺嗰支杨柳嗰度啊。咁亦都送俾嗰个人嘅时候咧，等你望住嗰支杨柳，哎呀，就谂翻起喺嗰个艇嗰度一别之后咧，嗰个感觉咯。咁系啦，咁啊，去到水路啦。咁水路离开嘅时候咧，咁系喺呢个河道啦，同埋口岸啊，或者小码头啊。咁古人咧喺送别嘅时候咧，送别佢屋企人咧。要走嗰个人又会做一啲嘢嘅， 系 系啦，即系话坐艇走嗰个人咧， 封封利是 咧 都系， 佢就会去翻向翻嗰啲送佢走嘅人咧去做一啲嘢嘅。 即系人哋如果送杨柳俾佢，就回翻 啊，唔系杨柳就喺个艇嗰度佢会送啦，但系喺个船咧，即系喺唔同嘅年代噶嘛， 俾个救生衣佢咯，喺我哋架船唔好沉啦咁啊。 要走嗰个人咧，头先我咪话咧。古代的诗人呢有很多离别的诗啊，离别的歌的。 他会吹笛喝酒。 但未必个个识吹的。咁呢佢话呢佢要走嘅人呢佢就会同佢家人道别呢佢就会同佢对唱。 喔、 哦。唱嗰啲离别诗。 嗰啲 咁样。嗰啲散歌啫咁因为真係有啲离别嘅歌呢咁就同屋企人呢去讲我走啦。但屋企人呢如果我同佢对唱返㗎喎就我唔捨得你走係啦。 相信 我捨得你。 再吹。 即係唱散歌。 即係呢啲喎。 佢哋真係会对唱㗎因为即係因为即系以表达佢自己嘅心意咧，佢话不如你唔好走啦，我真系好舍得你啊！跟住大家要好好珍重啊，嗰啲咁样系啦，即系会有啲咁嘅对唱噶啦。啊，但系嗱呢个系水路嘅方法啦。嗱，咁另外咧，佢就话由古至今，我想希望可以播首《再见杨柳》得唔得？ 哦，再见杨柳， 好 唔好 啊？ 好啊， 即系应翻佢呢个啊。 好啊，好啊。 咁咧，由古至今，临行前咧，大多数人咧都会做呢一件事嘅。呢、这个咧系好由古至今都会做嘅， 封利是， 唔系， 不如你哋封封利是俾我好啲上路啊！ 可以 啊， 可以， 我提供利是封， 我哋 长辈就入内行， 我哋约到今天都未约到嘅就系、是、 打牌。 食餐饭，食戰行飯，同埋飲戰行酒， 就送戰人，啊唔係就送人， 我咁講啦，係啊，咁係咧， 我唔會認噶，我聽唔到啊。 咁點解要飲酒啊？ 唔好走咯，將個酒飲咗佢， 食住個字啊， 係 啊， 又唔係有意思嘅，有啲諗法嘅都 係咪啊？ 咁佢就話咧。即系食戰行飯啦，咁啊，跟住食飽啦，系咪？咁啊，即系要走啦，送別你，你要走啦。咁佢咧， 哦，酒後吐真言，飲咗酒之後咧，就將我究竟有幾不捨得你嗰啲講曬出嚟啦，係咪？ 嗱，有近似啦，因為咧，唔係即係話飲完酒有啲嘢發生咧，就係話因為咧， 酒後亂性， 送別即係古人咧喺送別即係嗰啲朋友又好，屋企人又好咧，對於古人嚟講咧，係等同於死咁難受嘅。 哇！ 係啊，係啊，佢真 係 好大 嘅。俾你喎， 系啊，所以佢哋咧， 白金噶啦，咁 系菜， 我都已经唔讲噶啦，你又怼啊， 所以咧，佢嘅心情咧系好抑压嘅，好， 所以要即系 输 佢嘅愁怀咁。 所以系啦，所以咧，不论大官贵人啊，平民百姓啊，佢一定会饮酒。而一酒可以咩啊？ 解 千愁啊！所以咧，古人咧就會有啲幾，所以古人咧喺臨別時候一定會有支酒，所以我今日都會送上一支酒。 好啊， 好 酒啊！ 你等等， 呢啲叫做一路好酒。 系啊，喂呀，唔系咁嘅意思啊！ 佢百无禁忌鬼仔嚟噶嘛？ 我 get you rest in pieces 啦。 唔系你 get you rest in pieces 就算啦。 好啊， 系啊，真系，系咪播只歌啊？ 系啊，可以啊。 即刻收拾翻啲心情先。点唱噶？ 听下 ，sorry， 我演奏紧乐器，讲唔到嘢。 你快啲变翻姑娘，公子，公子， 公子，你唔好走啦， 我 唔舍得 你 啊！我 送你一支杨柳，祝你一世都要呕。 柳丝已风中特别柔，无奈春风不归情留，情人蜜语时常在耳边。 心曲非因你轻奏，流是叫江水慢慢流，无奈流水不肯再回头，情人是爱，含情在自抛，分手偏偏自自留，谈情不再向着谁杨柳，不想你添上点点忧，回头再问谁杨柳，可知你怎么会消瘦，雨中柳丝仿似特别愁，情泪点点叶上流，情缘结问谁为你解，春风不知你消瘦。 曾俊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在迈阿密出席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时表示，没有要求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在当选之后在大选中对自己有利。他又向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说，自己在首个任期表现很好，明年将比以往更好。特朗普在节目中多次和主持人争论，他的竞选团队发言人其后形容主持人是拜登的代理人，又指特朗普成功击败主持人。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33点，升174点，成交金额6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0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5蚊，升3蚊；阿里巴巴291.2，升6.4；美团点评266.2，升2；小米集团23蚊，升5.5；建设银行5.47，升2.1；比亚迪股份127.5，跌6.8；中国平安83.5，升8毫；工商银行4.37，升1.3；中心国际20蚊，升2毫；盈富基金25.12，升2.2。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995，瑞士法郎8.474，澳元5.487，加元5.856，新西兰元5.113。歐元是9.073，每百日元對港元7.36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741。日經平均指數報23446点，跌61点。港金現價報17630蚊，升10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06.03美元，賣出1906.8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开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少少龙啊，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啦，喺港 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和富中心。在九龙呈祥道的支路去翻歌和老街是挤塞，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律伦街一段都是有车龙的。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北大屿山公路欣澳站方向九龙，城门隧道公路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马鞍山路欣安邨方向西贡。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崔杰彤， 翁哥，你去边啊？仲问我去边？ 咁你知唔知我去边啊？ 你去得边啊？二台 office 上两层 ，canteen 落两层，直播室喺呢边，录音室喺嗰边，唔好周围走啦，带得你一时，带唔到你一世噶。 都系嘅。 你冇咗我，点做节目啊？ 光第一线，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哪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二台通识六十秒 ，Kathy 是一间餐厅的经理，新嚟的地区经理安排了佢喺周末放假，理由就是周末的时候餐厅顾客比较少。但 Kathy 咧就同经理解释，因为佢要带仔仔去做语言治疗，所以隔个星期四需要放假。不过最后经理因为 Kathy 唔可以周末休假而将佢解雇啊，于是 Kathy 就向评机会投诉餐厅基于佢嘅家庭岗位而歧视佢。个案透过提早调解得到解决。餐厅同意俾翻相等于一个月薪金作为赔偿，而且仲向 Kathy 发出介绍信同埋道歉信作为和解嘅条款。根据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任何人如果因为佢嘅家庭岗位而将佢解雇或者令到佢蒙受其他不利，系属于违法嘅。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圣诞边度都有丰收快活人， 丰收快活因好听，记得十点要收听，丰收快活因好听，记得十点要收听，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 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翻嚟啦，系咪开咗我咪噶啦？我想问， 开咗啦，系啊，因为我哋咧有啲甩碌咧，我哋而家就准备紧咧，由十二点开始咧，我哋都有个特别版嘅 live， 而家大家可以喺我哋二台嘅专业嗰度咧，都会见到噶啦吓。 咁我哋尽量咧迁就一个角度咧，就系咧三围一体。 好啊。 不过咧就可能净系见到个头壳顶咁样嘅。 系啊，我哋而家都见到啊，系咪？ 而家睇到嘅真 系。 系 啊，欢迎继续丰收快活人啊！嗱，报个天气先啦吓，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系60%嘅。欢迎大家而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18723888，18723888，同阿祖最后嘅对话。 系啊，冇错。所以你都见到咧，我摆咗呢一个咧叫做 last dance 啊 ，yes， 最尾一下嘅告别赛咁 样。系啊，我哋真系。有啲混乱啦吓，大家而家见到我哋有啲混乱，因为首先一定要好多谢咧，就是、我哋嘅听众们啊，实在太多太感动嘅留言啦，同埋第一样嘢咧，即系有啲嘅听众，你哋话咧唔舍得，到琴晚瞓唔着觉又喊咧，唔好伤心啊，其实唔使伤心噶，我哋可能又会好快又重逢啊，唔知噶嘛，系啦，我又有新嘅节目。 哦、我哋原来再下个礼拜就翻嚟做翻咁样， 咁又唔会咁快嘅， 跟住转埋啲酒啊，留翻低先啫， 所以其实呢个。一个我自己觉得咧，人生好似一个 cycle 咁，一个圆形嘅，即系你永远都会向前行，去到某一点咧，你可能会行得近啲，有一点咧就可能会近啲圆心，有啲咧就会远啲。但系其实我哋三个坚系朋友嚟噶嘛，咁所以走，佢哋应该都离唔开我啲咩五指山啊， 手指啦， 系手指啦，系啦， 都啱嘅，都 系啦。所以咧，即系唔使唔开心，我哋一定会重逢嘅。读下大家嘅点唱啦，咁多好唔好啊？我哋 哦，好啦，Helen 咧就话啦，祖祖。好，听咗你四年啦，感触良多。我哋咪有啲音乐垫底会 好听啲啊！ 哦，好好好，你努力加油。佢话你同豪仔甜甜咧做得好合拍，好拍档啊！佢希望你日后咧前程似锦，越做越好。一定要再见到啊！你要努力落去啊！想点首《朋友别哭》可以吗？ 朋友别哭可以吗？哇，好啊！佢点呢首好？呢首我估豪仔唔识唱，所以佢应该冇得唱，系嘛？好嗱，其实咧好多嘅点唱咧都系祝福嘅，譬如阿 Kiki 咧就话咧，首先想点唱俾我听，因为其实除咗电台咧都有睇过我做司仪同埋舞台剧，佢话你好出色啊，又唱歌又讲英文都好好啊，继续努力，多谢你啊吓！另外咧，话想点藉住呢个机会咧，其实last day 唔系净系我师兄祠堂啦，咁啊 Give Me Five 嘅新旧主持们啊，佢哋今日都last day 啊，多谢咧咁多个唔同嘅节目陪住大家翻工、放工、瞓觉之前嘅时间，亦都希望大家咧喺新嘅岗位度继续有表现系非常出色嘅，多谢晒你咁支持我哋二台嘅朋友啊 ，Kiki。 好啦，诗诗就话啦，祖祖你要努力啊，支持你啊， 一定。 甜甜豪仔啊，继续坐阵啊，坐稳呢个风骚，神风叔个大门啊，随时为祖祖而开啊！啊，个祖祖，你今日咧就俾你洒下一滴男儿眼泪， 英雄眼泪， 感动一下吧，咁样。 系啊系啊，我哋尽量坐啦吓，尽量坐啦。 好啊， 好啦，呢度有 Jan 咧，佢就话啦。三位你哋好啊！今日咧系我第四次点唱啦， 系 10月15号咧就系睇下先啦。哦，呢个系成哥嘅生日，咁啊亦都身体健康，祝咧大家新节目咧一切顺利，要加油啦！咁啊 ，Cherry 就话咧，希望你哋三个咧某日某地咧再一齐做呢个节目啊 ，someday somewhere 啊！ 啊，我见到有啲听众喺度，我哋 Facebook Live 度留言就话喊，喂唔好喊啊，记住唔使喊啊，唔使喊啊，知唔知啊？好呢度咧就有啊 Ada 喺度啊，佢话咧听日咧就系我同事龙。农历同埋西历生日，每年咧都会同我妈妈一齐庆祝噶。而佢妈妈咧88岁啦，到而家咧都系每日会去游水啊。希望妈妈咧就继续身体健康，每年咧喺佢嘅受难日啊都可以同佢庆祝噶，即系 点 都 系 妈妈生佢啊嘛。 系啦，系话妈妈 I love you， 佢 Ada。 Grace Lee 就话啦，豪仔你啊惨啦，之后咧就唔可以再咁迟啦，因为我 其实几时都唔可以噶，我冇容许过去迟噶， 因为我台长坐阵。佢话甜甜你嘅人妻环节，你啲咿咿哦声冇得咁样啊？ 咩啊？你嗰个话晒你当系女婿嚟噶嘛？肥仔， 所以我叫佢咩应该可以咩啦吓？咁啊，祝我哋咧三宝嘅节目咧顺顺利利啦，收听率节节上升，多谢晒。 系啊，好呢度有个阿啦啦噜噜咧，佢就话啦。因为早早 系 佢先至第一次咧人生去听音乐剧去睇嘅，佢话早早令人哋有一种好阳光、好开心嘅感觉，因为佢皮肤真系非常之黑噶。咁啊，佢话咧节目里边三位主持各有特色啊，令到个节目咧好幽默风趣啊。多谢你，多谢你啊，啦啦噜噜。 系啊，其实我而家都喺度睇紧你哋咧，每一个喺我哋 Facebook Live 里面咧，二台 Facebook Live 度咧留紧嘅言啊。系啊，好感动啊！多谢你哋， 真系几好听，听听下。 我即系你而家先觉得佢把声好听，惨啊真系！我等你唔抵真系。 你觉得我不嬲系笃眼笃鼻嘅？ 唔系笃眼笃鼻。 我第一日就觉得你净系把声好听嘅啫，而家开始觉得原来个样都靓仔。 你想我讲咩嚟祝福你啊？ 你唔覺得 我拍下攞友就走啦？我話俾你知。 你明唔明啊？我哋係犯賤開嘅。如果今日咧，我哋兩個咧全部都係正面咁去讚你咧，你肯定 唔 慣啊！ 唔得， 係啊！你試下我哋而家正面讚你， 互相吹捧嗰啲咧， 我哋互相吹捧啊！嚟， 好啊！好啊， 其实第一 日我真系好难写得啊，即系嗰啲咁样。 其实第一日见到黄耀祖咧，我已经觉得佢 点解咁啊 ？OK OK， 好啦，呢度咧仲有个阿二玲咧， 佢话做咩播呢首嘅？ 东西 goodbye 嘛，系啊， 唔系我拣嘅首歌， 系啊，我知佢唔想讲 goodbye 啊嘛，系咯。佢话咧听你哋三个做节目好开心啊，日日都笑屎咗啊，好唔舍得，不过都期待早早嘅新节目嘅，早早加油啦， 多谢。 佢会听重温嘅，佢不过。不过你哋三个约开台就有难度啦，咁样 系啊，好难开台，但我哋会约食饭咯。 我要强调，佢哋冇约过我开台噶， 系啊， 我俾人排斥噶。其实我哋唔系咁 friend 噶，佢哋打亲牌唔理我噶，唔揾我噶， 系啊。 咁你都要諗下自己啦， 係啊，真㗎。 Tracy 就話啦，好唔捨得啊，又要變陣嘅時候啦，由翻工咧偷偷地啊、聽你哋到失業大道大條道理咁聽啦。佢話都係一直都聽住我哋香港電台啊，從不間斷啊。咁啊，風騷三寶加油啊，係時候需要佢話。是需要时间磨合的，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他说甜甜豪仔早早啊，合拍三人组加油啊。 嗯，这里呢有 Lisa 就说阿祖啊，祝你在新节目有好的开始。他说真的好不舍得啊，不过呢都要放手的，给你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哇，直接觉得好像是我妈妈一样这样。 对对对。 你要考一下自己的实力，希望你在广播和舞台剧呢都有更上一层楼的表现啊，加油。有两只大手臂，话永远支持我咁啊 ！Thank you Lisa， 多谢你。 系啊，阿 Joyce 咧，佢就话啦，不舍得你，不舍得你。 人哋写嘅咋，冇音噶嘛。 你就我都冇音啊！哦，你终于觉得我有音啦，唱 你有表情、啊。 多谢你啊！佢终于都欣赏到我。 戴翻 口罩先啦、 啊， 太高兴啦！咁大个镜头望住， 影唔到我噶。 影到你噶、 啊， 大佬。 呢个都影到。 你冇 吓。唔系我做咩话要摆嗰个位啫？ 系啊系啊，好啦好啦，早早啊，加油啊！佢話咧，另外咧分咗體嘅兩寶咧，甜甜同豪仔咧，同我 佢而家冇手冇腳噶啦，冇咗我之後，我係佢哋個腎嚟噶，而家我變咗佢哋嘅十二指腸。 咪但係以你嘅體型，就算係我哋手手腳腳都係係咯手指尾噶啦。 我驚你係嗰啲 有冇咁 長啊？ 去到手指尾， 好緊要噶！你諗下，勾手指尾 promise 就用手指尾噶。 你平時都唔勾手指尾，你勾咗手指尾都唔信，你冇信佢講嘢。 好緊要啊！所以佢話咧，你另外兩隻嘢咧，同我乖乖地留喺直播室啊！佢话唔好再分离啦，支持你哋。虽然唔好习惯，不过都要尝试嘅。佢话分手真系好痛苦嘅咁样。 系、okay, 啊 ，Chris 咧就话啦，我系慈云山十三妹啊 ，Chris 啊， 喂，劲啊，十三妹， 劲啊！佢话、啊、多谢咧，风骚咧，每日都陪住我哋。虽然咧好唔舍得早早啊，喺呢个新节目啊，咁希望咧佢喺呢个新节目咧可以耳听八方，咁啊工作顺利，咁啊甜甜熊仔你要留守住大本营啊，为大家服务啊，三位加油。 喂，我中意呢个啊，我哋网上话佢话阿早好似林海峰啊，有才华又有型啊！喂，智者名言 ，I love you too。喂，嚟啊， 播呢只俾你啦！你最中意就系咩？饮两杯啊嘛！ 大家一齐闻歌起舞啦嘛！ okay, 好啦，呢度咧有个阿 Vicky Vicky 啊，你俾阿秋冠唱一句先。佢话早早啊，我唔舍得你啊，我会听你新节目噶啦，我有少少想喊啊，希望你身体健康，事顺利，甜甜好好啊，我哋会继续支持你哋噶啦，加油 啊！仲、啊、有彭仔啊，彭仔下个礼拜又会强势加盟风骚快活人啊！ 冇错啦，咁我想点唱朋友咧，俾早早听嘅咁样，咁应该都系想我唱啦， 唔使噶啦， 摇摇晚安， 啊、 朋友同绝交都系一线之差，话俾你知。 好啦，呢度咧 ，Ellie 咧就话啦，佢话啱啱咧出嚟做嘢咧，而家到去到而家做咗妈妈啦。呢十几年咧都系听住风骚发为人同佢嘅成长啊，特别系佢做啊FTM 呢两年咧，日日都系佢话田浩祖三宝陪住我凑 B B 啊，佢话田浩祖三宝啊，绝对系我挚爱嘅黄金组合。希望咧早早工作顺利啊，田田好好继续努力加油，好想上嚟打电话上嚟点唱啊，但系我肯定会泪崩你。 唔使惊，你喊之前啊，佢反而会喊咗先噶。 系啊， 系啊， 我哋要笑住走嘅。 佢帮你，我大家嚟试啦。 含笑而终啊，讲喺嗰度。好，呢度有 Carrie Kitty 啊，佢就话咧：早早，好唔舍得你啊！夜晚嗰段时段咧瞓咗啦，因为朝头早六点要起身凑女翻学，但佢就话唔使惊。我听重播啱啊！我哋几点都可以听到噶嘛，24小时啊！佢话咧，今个星期咧就好唔开心，因为有个新相识咗3年嘅家长咧，翻咗天国啊！佢话咧，虽然只系短短嘅3年啦，但系佢好 nice， 好好人噶，会永远怀念佢。哎呀，今朝又俾个女激亲啊，好嬲啊！但早早最紧要你俾心机，永远支持你，永远支持风骚，咁就最好啦 ！Thank you。 Tony 就话啦，风骚快云你哋好啊，又系我 Tony 啊，希望今次咧可以读到你点唱。佢话早早真系好唔舍得你，转去第二个节目啊，但系唔紧要啊，佢哋会继续追随听住你落去嘅。 喂，俾封利是你， 好做得好。 豪仔希望咧今日可以咧点翻只歌仔俾大家听下，预祝早早啊感受前程。 呢度有人祝我前程感受喎，啱唔啱？ 系啊， 都啱噶，都啱。 同埋好多人叫你换口罩啊， 点解啊？ 你喐嚟喐去啊？ 系啊， 口罩几好啊 ！CCTV 影住你啊，而家 系啊，出晒街啊！ 好啦，呢度有一个咧就系阿 Ivy 啊，佢就点唱俾风骚。最可亲可拍的三宝听，祝早早继续呢、哎、我想点这只歌，这只是我特别想送给你的，因为这只叫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很潇洒的、 哎、好啊，我也想潇洒，所以我依然坚持到那半滴眼泪没滴出来， 是啊，所以、如果有得选、我希望我们好像古代的大侠那样，即只不过大家呢现在各自去了不同的华山空洞啊，这样呢是的，五湖四海，天下事一家， 我们再入 是啊， 提高个 机缘，我们一起去华山论剑， 是的，没错，不过彩楼香里面的美女我们这部片就没有了，是的，好，继续读一下佢话咧点，我未读完啦。佢话咧，点唱俾风骚最可爱嘅三宝，祝早早继续咧发光发亮，我在发热发亮啊！咁啊，豪仔同埋甜甜咧继续咧就燃亮每天嘅10点到1点，仲有彭爷噶，我哋以后就一齐点火噶啦 吓。 咁呢个我想问一问先，有听众话睇 live 咧听唔到 background music， 我哋转咗新嘅 system， 应该听到噶系咪啊？ 咦，系咪莫非哦？系、哦，哎啊，上面嘅 Vincent，、 哦、 你琴日唔知做咗个动作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啲音乐出埋去噶，好似系，系、 哦、 啊，佢做咗个动作噶，可能又要靠佢啦，系啊。 喂，劲啊，呢、這个我中意佢啊，佢预祝早早咧走进美国荷里活啊，系我喺荷里活广场嗰度做啲嘢。 好啦 ，Mandy 咧就话你好啊，想点唱俾我哋三个听啊，祝我早早咧新节目咧顺利啦，豪仔咧甜甜啦，继续努力啊。咁啊 ，Connie 咧姓陈嘅，佢就话咧想点舍不得你咧俾早早听啦。Erica 就话早早唔舍得你，希望你咧新嘅工作咧一路顺利。 会啊，其实咧新嘅工作都可以讲多少少噶，我都要好多谢我而家新嘅两位监制啊 ，Carmen 同埋阿斌神啊， 系啊， 系啊，嚟紧即系会喺大家会越嚟听得多佢把声嘅，因为嚟紧嘅骚动音乐都有佢份做主持嘅。 斌神个名好 系啊，我咪话斌神 burner 咯，但系真系好流啊真系，但系咧。他哋两个监制真系俾咗好多支持我去做新嘅节目啊！如果唔系我话又要出去录音啦，又要出去拍摄啦，其实令到两个监制多咗好多工序嘅。 你知你麻烦好啦， 嗱唔系全部 我 要求 噶，你明唔明啊？你麻烦人哋啊嘛。 我话出去录音啫，我冇话出去拍摄噶。不过监制佢哋都会觉得哇，你又揾晒啲嘉宾咯，拍埋佢好啲啊。咁所以咧，应该今日咧就会睇到第一条片噶啦，就系、是、第一位我嘅嘉宾郑中基嘅片段。 是 咁但係我真係好感激佢哋一齊去開一個新嘅節目，唔係求求其其做，係大家都想嗰件事好咯。多謝多謝多謝。 OK， 後 Sammy 咧就話啦，想點唱比較早啊？祝你嘅節目咧新嘅節目咧順順利利啦，做得再強勢，跟住咧第日咧翻去佢又翻回日間節目，即係日頭節目， 我由陰間去翻陽間啊！哎呀，我復陽啊！咁啊， 地獄又折返人間，地獄又折返人間啊！真係啊！ 係啊，想點唱？唱埋俾我哋听咁样，多谢大，多谢晒。 好啊，呢度呢个 Cow Chan 啊， 咩啊？ 要俾啊！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 多谢 Jacky， 好耐冇叫佢做 Jacky 啦。 哇，好野性啊！佢呢一个版本，咁我俾佢唱多两句先啦，系啦。 朋友。我永远祝福你，不要问 阿 Carl 就话啦，三宝啊，真系好唔舍得阿祖祖同你哋嘅风 show 噶。最初咧，我由啊呢、這个人得唔得噶呢个谂法，到而家觉得咧，你哋简直系三为一体。不过都要调祝咧，祖祖咧前程锦绣嘅，亦都祝咧佢花田增造就长做长有。另外咧，我都想讲啊，琴日你嗰集豪语录咧，令身在异地嘅我咧，亦都感慨万千啊！我会继续支持风 show 噶啦，大家都要撑住。 多谢多谢。 Carol 就话啦，风 show 三宝你哋好啊！上个星期六咧睇咗祖祖同我们的音乐剧啊，佢祖祖同 Mimi 咧唱得好 good show 啊！好期待咧你哋有 part two 啦。今日祖祖真系好唔舍得你离开。开风骚快活人啦，仲要带埋细眼仔走，岂有此理？咁啊，肥妹仔同我收翻 cam 以后都见唔到细眼仔，咁点我又冇得再同细眼仔学英文啊？咁点算？其实早早咧，你虽然咧，肉身。 我灵魂就喺度， 错，但系个灵魂一定要陪住。 都话你出埋肉体噶啦，系咪先？ 佢话你个灵魂一定要陪住阿天同埋独歌王一齐啊！ 系啊，我夜晚嚟摄一摄你啊，系啊。 佢话你终于可以咧一个人担大旗啊，都要同替你开心嘅，支持你嘅音乐说。 嗱，咁而家仲有几分钟，我唔知十二点半仲唔做 Facebook Live 啦。咁有啲朋友我都要特别贡献，我都要贡献啲嘢。 播新闻 啊， 我都要贡献啲嘢俾大家噶。咁不如我又讲少少啦。其实我开头好唔中意你哋叫我做祖祖嘅， 系咪啊？ 我最憎就 系 叠字。 哦，我以为你话男人唔中意俾人嗌祖添。 我同阿天打牌喺度讲叠字，我喺度点乜鬼嘢字啫？你几多岁啊？讲咩叠字咁样啦？但大家就叫我祖祖。咁后屘咧，就唔系又未到好唔中意，但我开头觉得愕意嘅，因为我唔惯咯。最憎人哋就系叠字，咩叠字啫咁样。但后到后屘咧，好多听众咧 都系叫你祖祖咯， 或者我哋自己二台嘅同事、隔离台嘅同事啊，都系叫祖祖祖祖。我开始觉得呢个名咧好亲切啊，我觉得嗱呢个名好明显系风骚俾我嘅。就算我而家出到去见到其他嘅听众们啦，佢哋都系会叫祖祖祖祖祖祖咁样。咁我会话。呢、这、一个名亦都系我喺风骚呢四年，我可以带走另外一个嘅回忆咯。 系建立出嚟嘅。 系啊，你终于都晋身成为国宝熊猫嘅级数，有碟字啦。 下次如果有只熊猫，大家可唔可以叫话佢就豪豪甜甜同走走啊？ 哇，咁啊犀利啦！ 而家咧，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咧，我哋暂停啊，因为我哋会有新闻报道啦吓。咁我哋咧喺新闻完咗之后咧，我哋再开翻个 Facebook Live， 等大家可以咧睇住我哋呢一个咧最尾呢一集嘅特别节目吓。我哋转头再见。 在灿烂的季节，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十二宗确诊个案，当中两宗本地个案源头不明。至今，本港累计5213宗确诊个案。市建局在旺角山东街和地士道街展开重建项目，重建后将提供300个面积大约450平方尺的中小型单位供应私人市场，预计项目在10年后完成。项目由市建局主导，现正进行冻结人口调查，涉及170个业权，估计有280个住户和20个商户。市建局话会将面向地士道街项目的楼宇向后移，加阔行人路，亦会提供200平方米地下小广场，将连接地下店铺和花园。项目草图将交给城规会，若果获得通过，一年半至两年后可以提出收购价，会按一贯政策收购，自住业主会获同区七年楼龄的现金补偿。楼换楼安排亦会继续，项目内有不少劏房户，如果合乎资格， 劏房户会获一般租客相同的条件处理。本港和新加坡达成双边航空旅游气泡协议。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由于已经进入秋冬，如果在两地商讨期间本港疫情出现反弹，有关措施谈得成的机会就不大。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根据本月头两星期的感染数字，大部分是群组个案，有不足十宗是独立本地个案，这些群组或独立个案几乎全部找不到源头。新加坡过去十日基本上没有追查不到源头的个案。他说，相比之下，病毒输出往新加坡危险性较病毒传入本港为高。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费城出席美国广播公司的直播节目，表示若果自己在下月3号大选落败，他将会继续为争取种族公义发声，期望社会减少种族和宗教间的矛盾，强调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社会，民众在人人平等的情况下各展所长。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在迈阿密出席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时说，没有要求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巴雷特在当选后在大选中对自己有利。他又向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表示，自己在首个任期表现很好，明年将比以往更好。特朗普在节目中多次和主持人争论，他的竞选团队发言人其后形容主持人是拜登的代理人，又指特朗普成功击败主持人。天气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早晚稍凉，内陆的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47点，升189点，成交金额6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2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0点，跌1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5.5，升3.5；阿里巴巴291.4，升6.6；美团点评265.6，升6毫；小米集团23.1，升6.5；建设银行5.47，升2.1；比亚迪127.3，跌咗7蚊。中国平安83.5，升8.5；工商银行4.38，升1.4；中芯国际19.96，升1.6；盈富基金25.14，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4，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4，人民币6.721。英镑兑美元1.29，欧元兑美元1.171，欧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6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0点，跌86点。港金现价报17,630蚊，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36美元，卖出1,90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埋嚟上身评评先啦，咁先知衬唔衬噶嘛。 随为莫分争与马路间共行。 乐队 Special 同监制赖颖彤进行嘅音乐实验嚟到第三首嘅歌曲，呢首作品亦都系佢哋希望尝试喺 band 生之外揾到更加多嘅音乐元素可以放喺 Special 身上。作曲编曲嘅 Special 赖颖彤，填词 Oscar， 监制赖颖彤。上榜三星期，上升七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 ，Special 深夜告别练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黄耀祖，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社工， 咁点解而家你有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噶咋，每日咧我都要辅导两位拍档，一个咧就成日虾老公，一个就怕老婆，所以每日开咪之前啊，我都要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噶。 咁你成唔成功啊？ 哦，佢哋冇得救嘅。 咁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 咁你哋又有冇嘢唔开心要我帮啊？ 曾志豪、黄耀祖，放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最尾半个钟嘅风骚快活人咧，咁可能全球华南嘅听众咧，你就未可以喺个 Facebook Live 睇住，因为我哋咧就再 set 紧啊，我哋三个好明显都系唔识搞呢一部机咧，咁我哋都系揾紧同事咧完全帮手嘅，咁但我哋而家咧就继续同你声音广播倾住偈先， 好 系啦，有啲咩留言啊，想整下黄耀祖咧，趁住最后呢几十分钟咧，好搞掂佢 啦。我想讲有一个近噶啦，头先佢啊罗麦克啊，佢话咧因为疫情咧呢段时间嘅风骚咧陪伴咗佢呢一个特殊嘅期间。他说上次就听到祖祖话要离开风骚啦，他说一个大男人有失恋的感觉，他说重申我不是基的，但是他说支持风骚快活人，其实多谢我们给到他们的正能量。我觉得呢，其实在这一年疫情的底下，其实我们都真的多了很多朋友呢听着我们，我都很希望在这一个平台又好，在不同的节目度都好，可以继续将这个正能量和大家发送，那就最开心了。 是啊，好了，这里也都有Alice 咧，佢就话啦，哎呀，话咁快就 last day 啦，真系好唔想呢日嚟啊！不要说拜拜，黄耀祖，不过祝你咧喺新节目咧一定要努力加油啊！希望大家咧有机会再重聚啦，咁样咁，然后咧阿 Pong Hong Cho 咧，佢就话支持你哋啊！好唔想接受，不过亦都知道咧唔可以改变嘅，不过只能够咧用继续收听咧嚟做一个支持，多谢多谢。 系啊，咁啊，另外呢度有个 fans， 哇，真系唔知有冇得读 fans 噶啦，之后读点都读得过先啦，真系话。风骚三宝主持人，你哋好啊！黄耀祖离开风骚咧，系听众嘅损失，三句嘅对话，抵死嘅笑话会留喺心里面。多谢你哋吓，佢话往后咧祝阿矮侠啊喺往后嘅日子工作顺利，买多啲嘢，衣服上满，呢、 這个 真系 阿 嘉文啊！ 啊，這個、 這個真是真心認識我的 fans， 多謝你、 啊、喂，你這個廣播道什麼豬凳都有、啊、有 fans、啊 是 吗？因为 Ophelia 佢就话啦，我已经听咗好多代噶啦，边，好彩不变仲有桂花田啊，咁样。 好， 咁佢就话要加油啊，你哋一定要吓。 系啊，同埋亦都可以提一提大家啦，我哋成功啊，再度博上嘅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面书嘅呢个 Facebook Live， 应该有音乐声噶啦， 大家可以见到我哋噶啦。 系啊，大家可以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嘅专页咧，你就会见到我哋而家呢一集嘅 live 吓、啊，影像都会俾你睇埋噶啦吓。 系啊，见到啊，好，我哋而家即刻拨啲电话先咯。 系冇错，电话号码1877。7388啊，把握机会，有咩要同佢讲啊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系你啦。 斜人女，气魄跟踪。 系你啦。 斜人女， 冇声嘅， 心中不 平。喂， 有啦有啦有 啦。Hello， 你好。 喂，系我系李太啊。 李太你好， 你好啊，有咩想讲啊？ 系我想咧，我早早讲声。 系。 好唔舍得你， 慢慢嚟。 咁咧，因为早两年前咧，我曾经打个电话俾你， 嗯， 咁咧我个孙咧就升中， 系， 咁咧你哋三位咧就俾咗好多能量俾佢， 嗯， 咁咧就佢升到入到心仪个学校啦， 好咯。 是啊，就多谢你咯，祖祖。 啊，冇咁讲 啊。你讲咗好多嘢，吓话唔紧要噶，你睇你个孙实得噶，吓咁佢而家咧就入到心仪学校，吓咁咧佢咧今依、這个十月份咧佢24号生日， 系 系啦，咁我就祝佢学业进步啦，身体健康啦， 好 系啦，咁我仲有咧。我个女婿都系呢个月生日， 系 佢叫阿聪， 系 系啦，咁佢就21号生日，咁我恭祝佢身壮力健啦，同埋咧工作顺利啦。 哦， 吓 好啊。 仲有我有一个美国嘅三藩市嘅契女， 嗯， 咁佢又系呢个月生日，咁27号，咁我祝佢工作顺利啦，因为佢系喺医院做嘅， 系 咁都好辛苦嘅。 OK， 好啊，嗯、多谢你啊，李太，多谢你支持啊，嗯、多谢啊， 阿祖示示意， 多谢因为我处理紧啲问题，因为好多听众话咧听唔到电话嘅听众里面嘅声音啊， 系、 哦、啊，所以可能要我哋嘅同事帮帮手啊， 听唔到听众嘅声音，我哋咧睇下我哋啲技术支援嘅朋友咧、啊、火速救兵咁嚟帮帮手啦， 系啊，阿、啊、李太啊，我觉得呢个咧系我哋工作嘅一部分嚟嘅、嗯，即系如果我哋曾经同你哋一齐可以陪伴你哋度过过一啲少少嘅。时间可能是一个不是最顺的时间，我会说我们三个都应该是这样讲，我们的 心态是想我们有幸可以有这个机会在这支麦跟你分享、 啊啊、 多谢你们给这个机会我们 分享、okay, 现在我们应该就更正了，我想应该下一个电话呢我们听 Live 的朋友可以给一些回响我们，如果你听到呢、 啊、 就我们搞定了，我们听第二个听众电话了、 啊、你 听过 Hello， 你好， 听到吗？ 三宝， 系你好啊，点称呼？ 我系吴小姐啊， 吴小姐， 我哋即刻问一下先，我哋听紧 live 嘅朋友咧，而家听唔听到吴小姐嘅电话啦、嗯？我哋继续倾偈啊，吴小姐你讲啊。 诶，早前咧我打电话嚟话我家姐入咗博爱医院度做手术，咁而家住咗两个半月医院啦，咁跟住之后都做电疗嘅，咁而家嗰个电疗完成晒啦。 好、okay. 嘅。 系早同埋老公上位啊，咁讲三声俾你哋听，佢呢件事系开始康复啦，多谢你哋嘅祝福啦， 好啊，系啊，我哋成日都觉得喺真系幻变嘅瞬间岁月里边咧，我哋每一天都要咧即系好努力咁样去过活先得啊，所以咧、 啊、 我哋如果我哋嘅祝福咧真系可以令到你哋有个好嘅开始咧、 嗯， 我哋嘅荣幸啊，系、 嗯、 啊，好开心啊，我哋都听到好高兴。 暂时咧，我睇到咧，我哋嘅听众话咧都好似未听到个声啊，可能 又未听到啊， 我哋麻烦我哋嘅同事啊， 系啊，嗱，我哋尽量解决啦。不过如果可以嘅话咧，你双重享受，你开 live 睇我哋。然后开埋心机，系啦，唯有用用呢招啦，系啦， 慢咗啲噶， 系啊，会有少少 delay 咗，系啊，你继续啊，系啊，阿黄太系啊， 嗰阵时阿 吴小姐， 吴小姐 几年前开始听风骚啦，咁即系唔开心嘅，咁到我老公走咧，咁其实我一路都听紧你哋嘅节目，我觉得你哋可以真系俾到我笑咯， 嗯， 尤其是即系黄耀祖嘅加入咧，我觉得真系令个节目咧。珍惜咗好多笑声啊， 嗯， 同埋嗰个即系如果你话用感觉嚟讲，我觉得有埋色彩咯， 嗯，系啊， 同埋有幸系参加到你哋嘅风骚私房菜嗰个甜品分享、 哦，你有冇去到啊？ 甜品分享会， 好好啊， 我系吴小姐，系、 啊、 我老公走咗嗰个啊， 我记得记得记得，系啊， 系 啊， 啊，即系调翻转头，阿祖祖，即系有幸系做，即系上到你哋嘅节目去做呢啲分享出嚟咯，以前我系唔会打电话上嚟噶，同埋亦都好内向咯，唔会话讲出咁多嘢。 你睇下几大使命啊，黄耀祖。 好多人佢本来佢个车流啊，佢做社工噶。 系啊 系 啊。 但嗰阵时我年年唔同噶，我有谂过做记者啦，做社工咩都做过。 而家你做到咯，已经。 系啊，我好开心啊！多谢吴小姐你嘅分享，我都系嗰句啦，即系我哋其实粒尘嚟嘅咋。如果个粒尘咧帮到少少手咧，我觉得自己有用咗，其实令我开心啊、 嗯！ 我系头先有啲朗下朗下嘅，多谢你，但我依然坚持住啊，我系潇洒的相机啊， 你以为啦？ 我忍住啊 学 系啦，最屘我哋都要佢流出嚟嘅，真系 多谢 Vicky 小姐，拜拜。 啊，唔系啊，即系呢个感觉都好好啊，即系你带咗个阳光气息啦，带咗正能量啦，俾听众。因为呢个咧都系阿祖祖咧入嚟诶节目咧，都系希望佢所以可以带出嘅一个正能量。 系啊，即系呢个就系我话喺系啊，风头火水讲就系话呢支咪嘅作用咯。系啊，如果可以带到一啲欢乐俾你哋，我觉得嗰个系 你做到啊， 系多谢多谢。 系啊，呢度咧阿 Wendy 咧都系话啦，祖祖啊，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啊，希望你有更好嘅前途啦，我会时刻想念咧风骚三宝咧。一起做节目嘅日子嘅，多谢你哋啊！你哋每日咧陪伴我度过咧，好似屋企人一样啊！多谢多谢。 荣师就话啦，听咗咧咁多年电台咧，都系第一次点唱。佢话除咗点俾我哋三个之外咧，更加想点唱俾全世界人听。希望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咧呢一份爱同埋祝福啊！特别系祖祖啊，真系好唔舍得你啊！佢话风骚快人咧带俾听众好多开心回忆，会永远永远喺大家嘅脑海入边。 好啊，好啊。我哋仲有个电话一定要接出嚟噶，系嘛？ 准备紧，准备紧、 啊，好啊，啊 好啦、啊。咁、啊啊、我哋读埋呢一个先。咁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咧，就系话Irene 啊，佢话我第一次点唱，我想点唱俾阿祖听，好唔舍得佢，我好挂住佢噶啦，挂住佢充满嗰把阳光啦，正能量开心嘅声啦。有时听到你做节目咧，自己都会笑我出嚟噶。多谢你带咗咁多欢乐俾我哋啊！祝你咧新节目要成功，继续支持阿祖噶，由朝早嘅二台节目转到夜晚咧听音乐说啊，夜瞓啊都会支持噶，所以。阿祖你要加油啦！ 系啊， 阿 DPCC 就话啦，我已经移居咗呢个吉隆坡啦，但系每天都会准时听住我哋风骚三宝啊。佢话祖祖你表现真系非常非常之好啊，佢话希望大家都好好继续努力加油啊！ 多谢多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等中，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今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故造例有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好啦，我哋咧 经过咗七轮嘅抢修之后， 系啦，暂时仲未够到住嘅。 应该我哋而家希望咧系八友咩都有噶啦吓，嗱，大家睇到样啦，听到声，听到电话嘅声，因为嚟紧要接呢个电话嘅朋友咧非常重要，我哋要同佢打声招呼啦。Hello，Hello，Hello， 喂，系你啦。 啊诶、哎，系咪我啊？ 系你啊！ 你把声咁熟嘅，点解？ 系啊，因为我系你嘅伙计啊嘛。 咩伙计啊？你 大家都系伙计啊！ 系啊， 系啊，冇错啦。 你好， 系啦、啊，下个礼拜一开始咧，真系嗱呢一个交接仪式啊， 系 啦，咁啊黄耀祖就会音乐说啦，咁咧阿程振鹏咧就会由神光第一线咧就神光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跳加系啊， 系啊， 佢跳咗一步啊，系啊， 我就顿咗落嚟风骚快活人啊！ 哎呀，你咁讲啊！ 我哋嘅听众已经即刻讲啊，彭爷爷到啊，系啊，彭爷爷啊，将会啊嚟到我哋风骚快活人啊，星期一至五十点到一点咧，就有彭仔加豪仔加田一齐主持嘅。 咁啊，由于限聚令关系咧，而家你喺镜头度咧就见唔到咧，即系新旧主持人咧交替啊，握手啊，拥抱啊， 我哋好高科技啊， 系啊，但系好高科技喎，真系。我哋将个时间交俾你两个自己诶谈情说爱啊。 使乜啫？你哋自己交接下啦。 你话晒阿祖，虽然你年之前。但是你在风骚的资历是深过他的嘛，所以你应该 加一个零， 但是你广播界的寿命很长嘛，是不是？ 不是，彭爷你做过这个时段未的？ 未。 因为你其实二台咧，佢有好多节目都做过。 你明明我哋 夜晚佢又做过，系啦，佢朝早又做过， 讲咗个真相出嚟。 系咯， 系 佢冇威胁嘅。 不如你同程振鹏交接好啲啊！呢度阿祖啊，我同你咧都系年之前嗰啲嚟噶。呢度有两 年之前啦，呢度真啊嘛，呢件事系。 呢度有两个院友，不如你自己倾偈啊，同阿鹏仔。 系啦，打后日子大把时间倾啦。 我哋姑娘啊， 系呢个姑娘， 姑娘 系。 唔系我哋临尾嗰啲咧，总系话啊，你有啲咩？劝勉啊！ 啊，系啊，系啊， 有啲咩交代啊？ 系 我 啊，走你啦， 有咩交代啊？ 要噶，醒醒目目噶你， 系直播室。 台长系咪 啊？一点嗰、那个嗰、那个边个柜桶唔好掂啊？ 唔系你将你平时要闹我哋嗰啲咧，一次过话晒俾阿鹏仔听。你话边啲咧，你要特别留意嘅咁样。虽然佢都见到噶啦。 不过其实系啊，我想同阿祖讲咧，唉，跟官咁耐，点会唔知官姓乜咧？ 即系呢句我哋讲噶， 即系你意思系，其实你识阿豪仔同阿天仲长时间啦，佢哋两个啲衰嘢，点会睇到 佢哋 可爱 嘅一面？我点会唔知啊？ 咁系啊，咁啊系啊，我同阿彭爷合作过做节目噶啦， 系咩 啊？系啊，咩年份咧？嗰阵时 嗰个系 咸丰年啦， 请客吃饭。 嗰个又几十年后又要再重逢，好彩你冇得罪人啫，曾志豪 得罪咗噶啦，好似 系啊，冇错。嗰阵时嗰个节目我真系做咗几集，跟住我支持佢唔住，我话唔做啦。 系啊系啊， 咁估计你喺 几集嘅， 剩翻佢同阿张运杰两个， 系啊，好似有十集嘅。 留翻我哋下礼拜先慢慢讲你哋。 唔系，但系嗰件事系你估，咁你而家要再同阿豪仔交手啦，你估？你又頂得住幾耐咧？咁樣 我都喺度同自己喺度鍛鍊緊。 唔係啊，我相信祖祖喺呢幾年裏面咧，都訓練到自己一啲嘢㗎。 啊，係啊，耐性好緊要。 唔係我哋成日話程振鵬同阿黃耀祖咧，喺某個角度睇咧係好似㗎。 我想講，我同阿彭仔有講過嘅，有聽眾走過嚟撈亂過㗎。 阿祖，我哋分享一個俾聽眾知咧，就係試過有一次咧喺油塘嗰個大本營嗰度做 show 咧， 跟住咧有位太太就話啦：，我尋日咧喺邊度見到你啊？你咧咁啊？哇！唔係，我尋日冇去嗰度喎，咁樣唔係咧，嗰係你嚟噶，琴日咁啊。哦，我估到啦，你见到嗰个系黄耀祖，唔系啊，系你嚟噶， 系啊， 哇，真系想 想乜嘢？想乜嘢？ 你 想 乜嘢？重点嗰句唔好吞咗啊，风骚到冇得吞嗰句咯， 我真系好想即刻上契啊！ 我想讲我都有噶，都系出去做 show 嗰样嘢咧，都有啲婆婆走过嚟，好中意听你做节目噶，真系好中意噶，鹏仔，真系好中意，都有噶。可能我哋两个嘅新角嗱，有听众问嘅祖祖同彭仔边个高啲？我可以好大声咁答你， 好似你 高啲， 系呢个真系 唔争好远，不过都高啲。但我哋都系哈比族嘅族长嚟嘅。 喂，唔使惊，阿彭友，我帮你加一句，佢高过你，着咗鞋垫之后。 唔系噶，祖祖系高嘅。 哇，喺你讲嘢讲到假到咁嘅， 呢句呢 个 我又唔争你真系。 祖祖高过我，我高过彭仔啊嘛，咁所以佢 你都 高 过彭仔，唔边度咁高啊你？ 好似哇，你哋咁样讲真系唔系几好啊！ 正 所谓 唯有讲，但系 试 下 都冇人犯啫。 低处未算低啦， 我冇打算去反驳， 系咯， 我冇打算反驳。 有啲咩想同阿彭仔讲啊？祖祖 吓，成日都要我冇啊， 唔系啊， 努力开心做嗰个节目咯，即系呢两个拍档咧， 有佢迁就我哋啊，要 话咩迁就你啊？清楚，你寫半個書啊！你唔好講你， 你唔使提佢要捉我，有冇即係硬起身啊？嗰啲 冇嘅。嗱，我覺得佢哋兩個其實而家已經乖咗噶啦，喺我軍訓式嘅情況咧，係咯， 我都知我都 係包，我都做咗啦。 清楚自己收咗個好醜噶啦。 我希望，但係佢哋兩個咧好衰噶嗱，譬如我話佢哋咧，即係好認真同佢哋開會，喂，咁唔得噶，唔可以咁懶噶，要做嘢噶咯，做啲嘢，做啲嘢咧。其實佢哋大約咧兩三個月到之後咧，就係會打回原形。 有三個月咁好啊？ 即系有个有效期嘅，好似南瓜车咁样。 O K 啊，一季一季咁样。 不过最近嗰一年咧，佢哋两个系 keep 到 嘅，系啦， 严重咗嘅。 唔系我所以咧，其实同佢哋两个，我唔可以话。我教佢啲乜嘢，我管佢哋啲乜嘢，反而其实佢哋两个真係好锡住我，教我好多嘢。你都係㗎啦，我哋嘅听众呢好 sweet 㗎，佢哋真係会好锡我哋㗎。所以你好享受做节目嘅时间咁就得㗎啦。 你好 我会㗎啦。 OK， 阿祖祖，你好似话临尾有啲嘢想同我哋讲㗎，係咪 讲咗㗎啦，你份礼物摆咗喺度咁耐，系咪俾我㗎？ 嗰个唔系礼物嚟㗎， 系咩嚟 㗎？ 我翻嚟就已经见到咯，系咪先？ 系咩？ 头先我一出去厕所嗰阵时，你又即刻走過去搞， 係啊！我以為係個， 我都唔知喎，真係睇得出我冇份啦，真係。 你而家想我點先咁樣？ 當唔知咯。 哦，當唔知，其實我唔知咗三個鐘啦。 係啊， 唔係，我想你睇下臨尾最後尾四分鐘，你有啲咩想同我哋嘅聽眾講？ 喂，咁讀咗個 M script 先啦，我驚唔記得。 好緊要啊，呢個好專業啊， 俾你讀，俾你讀，俾你讀，我開翻出嚟。 邊個讀都得，最緊要讀咗佢先呢個。 俾你讀下先啦，以後呢個時段嘅 M script 你邊有得讀啊？ 咁又 係 喎，嗱，大家記住啊，因為咧， 有半夜有半夜嘅 M script 㗎。 係啊，由於元朗咧374山嘅發射站咧進行緊呢個例行嘅檢修工程。 稍后呢一点到两点期间啊，本台 FM 95.6嘅广播接收咧，或者会受到影响噶，不便之处敬请原谅。 系咯，我啲同事其实唔使咁慢嘅，我谂大家都预咗，快啲入嚟啦，要攞嗰啲咧。最衰我呢个乜嘢嗌唔到出去，真系，唉，冇办法，真系。 哦，好啊， 终于嚟啦， 有啲特别嘢系嘛，要发生啊。 好嘢 ，Happy birthday to you， 真系。 多谢蔡主任，我哋嘅监制。 系啊 ，thank you，thank you。 我哋有个好靓嘅蛋糕可以送俾你嘅。 我仲有咧，我要俾个走廊 好 嘅， 真系。 我见到 好多美少女喺度啊， 有 Vincent， 有 Echo， 有阿 B 喺度，多谢你哋。其实诶。 蛋糕有字寫添㗎，係 啊， 係啊， 早早寫讀啦 ，I love you and miss you， 喊啦， 唔喊嘅，係 啊， 我想將佢壓住佢， 係佢哋好膚淺嘅咁樣，佢哋係誒。四年嘅風騷，我諗我最大嘅收穫係得到呢一班二台嘅同事嘅感動，因為誒係啦。系啦，你份我第一份长工啦。我不嬲都觉得喺任何地方工作最紧要系做得开心。 哇，咩歌嚟嘅喂？ 系啊，我都唔知系咩歌，我都想讲想讲粗口嘅，其实我忍住唔讲。呢一班同事佢哋真系好锡我。我会俾意见我啦，会帮我啦，会一齐出去饮酒啦，会陪我打牌啦。我谂系啦，我都有嘅。但系呢啲先系生活咯。咁所以可以得到呢一班同事，我係覺得好多謝你哋嘅。李志剛都嚟埋啊！李志剛係大户啊，係啊，飲酒嘅大户啊，係啊，佢好俾男人大丈夫忍住啊，好我就忍住嗱，冇滴出嚟嘅。喂，一起走嗰啲嘅事，我要拉二胡喎咁樣。同埋都係嗰句啦，我幾肯定我哋建立咗嘅嘢咧，唔會係因為我離開風騷就會冇咗嘅。即係可能我為大家帶過嚟嘅歡樂啊，又或者係你哋俾過我咁。多好的回忆，我讲紧系我的拍档，我的听众们，我的同事们，咁我永远都会记得嘅。咁同埋都系转时段啫，记住啊，十二至一音乐说好劲噶，一定要听。 其实系十二至二嘅， 系啊系啊，但我 part 黄耀祖嗰 part 系十二至一啊嘛，我哋嗰个宣传声底都讲咗十二至一同一至二咁样。 耶， 总之听晒我哋二台嘅节目就啱啦。 好啦，我哋喺度祝啊祖祖咧， 交俾你讲啦。 祝啲咩啊？ 祝他啊、 我鲨鱼，我鲨鱼嘴，我惊我祝鲨 鱼嘴， 鲨鱼期啊嘛， 鲨鱼期啊， 冇啊，尽在不言中啦，一起走过的日子，如果你话有咩感想嘅就。系咯，一路好走。 留翻拜山嗰阵时讲， 今日好走啦，系啊，呀， 走啦，走啦，走啦，走啊，走啊，走啊，系啊，嗰位李志刚佢准备入嚟做节目啦。多谢晒 everyone， 好开心啊，真 系。咩？系啊，系啊，罗敏庄又入嚟啦，真系。哎呀，唔知啊，多谢大家啦 ，I love you，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 咁啊，最尾我哋一齐讲一声风骚快活人咯。 冇 喊 啊， 咁 我 爱阿祖。 系咯， 咩啊？你讲咩啊？ 风骚 快 活人爱阿祖啊！ 好啊，二三两， 风骚快活人， 阿祖 ，Yeah，Love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